为美国的声誉留下污点。另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认为，问题并非在于美军应不应该撤兵，而是怎样撤出阿富汗。批评拜登的撤兵计划时间上肯定会导致混乱，而且不可以有效阻止塔利班死灰复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拒绝透露美国是不是仍然承认出走的加尼是阿富汗总统，说美方的谈判人员正是继续和塔利班接触，在安全情况许可下，美军会继续在喀布尔机场进行外交工作。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3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2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8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跌11.8；阿里巴巴177.7，跌2.7；友邦保险96.85，升2.85；美团217.6，跌3.8；京东集团259蚊，跌4.6；盈富基金26.7，系跌2仙；信誉光学科技212.2，跌4.4；比亚迪股份256蚊，升2.4；中国平安69.5，升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767，瑞士法郎8.53，澳元5.692，加元6.183，新西兰元5.461，欧元9.1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0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659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56美元，卖出178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圣道学校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一带交通啦，包括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喺牛头角港铁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咁而家喺收费广场嘅车龙，咁就讲多次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圣道学校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而家收费广场对出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嘅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路咯，近住第一城对出噶。再讲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隔田村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第一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海丽村，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君汇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

多謝多謝各位， 自己報名。 多謝多謝 劉永忠， 我是林慧啊。 多謝多謝 Kitty 啊， 大元豪小白。 多謝多謝 阿桃。 多謝多謝 多謝，仲有我賓臣啦。 多謝賓臣， 阿奧都喺度啊，我有份彈嘅個吉他，聽唔聽？係咪好聽啊？ 好聽啊，好聽啊，好聽。 阿信啦， 仲有信哥啊 ，Austin 啊。 Hello， 我是 Ada。 咦，隔篱屋个呢个？ 我是 Wendy 啊。 多谢唐长。 得得得，翻嚟翻 嚟。多谢多谢多谢。咁啊，今年 许个愿先，许个愿先。 好多谢多谢。 许个愿，哇！ 今日咧，或者今年咧，呢个生日好特别啦，因为就翻嚟屋企过啦吓，咁啊好多即系喺我当年咧吓，即系离开香港电台嘅时候咧，都未认识嘅朋友仔啦吓，譬如话头先晨光一班年青嘅 DJ 啦咁样，亦都包括一啲咧以前都认识噶啦，譬如话我嘅好年青不过老朋友就是 Ada 啦，同埋系好年青但系老朋友嘅 Wendy 啊、信哥啊咁样样，再一次多谢，亦都希望每一位听紧呢个风骚范嘅朋友们都系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好嘛， 好， 每日做风骚派人，再一次，再一次多谢 晒。唔单止你啊，我哋要祝嘅就系所有喺八月十七号生日嘅所有人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晒各位朋友， 多谢咁多话。 希望每一日都听住我哋 Radio 2 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带嚟愉快心情。香港电台第二台 ，OK， 多谢。 在绿绿的杯子尖，乏力地露着烟灰天花，耀眼灯光此刻散得当明亮，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的痛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惘目光在心，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在心底默默作祟伸手，抹不清此刻涌出的泪水。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的亦痛，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惘目光在搜，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 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无目光在扫，寻觅你那颤巧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吓，哎呀，真系阻咗大家，开心嘅，咁啊，本来唔想惊动大家嘅，咁啊冇谂过咧，大家咧今朝咧有一个惊喜咧带俾我啦，咁我都唔知道， 有两个惊喜俾你啊，今日 边两个啊？ 翻嚟嘅时候我已经送咗 一 样 嘢俾 佢啦， 系啊， 系啊，仲有佢想买噶， 个水樽啊嘛， 系啊， 我同佢讲，我话其实咧，我早两日咧就想买一个水樽，咁啊喺某一个商场咧里边咧咪有啲展销摊位嘅，我见到一个咧就系嗱，即系如果你即系好。好土炮咁，就係一啲膠水樽咯，咁樣啫。但係佢又不足以形容嘅，即係佢又係一啲叫做話防菌嘅膠水樽，咁所以佢賣到百幾蚊。咁當時我有少猶豫，我諗下其實一個透明嘅膠水樽，不如我用翻我平時即係嗰啲 recycle 嗰啲咧，即係你買一支水飲完再裝水入去。 得兩次你唔好用。 但我聽過人哋話唔好成日長期用呢啲膠水樽嘅，咁我都有少少內心掙扎，咁諗住誒遲啲先再買啦咁樣，所以冇買到。咁今日收到阿 Sarah 俾我嘅一個黑色好靚嘅咁啊，出面一层图腾嘅，啊图层嘅应该系图层，图层另外一样嘢嚟吓，图腾 另外一 样 嘢， 图腾另外一样嘢，图 层。唔系你可以刮佢嘅，即系你刮到佢好似个图腾咁就得咯。 我帮你刮又得， 刮啦，因为我话你可以 刮又得 嘅，咁样我自己整咯。 咁另外就头先带翻同事啦，咁又为呢一个吓。阿伯咧就搞咗个惊喜嘅生日 唔好喊， 你知唔知我翳佢哋翳得几辛苦啊？ 知啊知啊，因为你因为其实本来唔使翳，不过你个人黑人憎。 系啊， 其实唔系我黑人憎， 我冇翳过，我只系发起，跟住啲人就系啦，全部都一呼百应啦，咁样咯，系你翳啫嘛。咁啊，我坐你啊，我一齐同佢庆祝。你检讨我自己啦， 搞错咗，原来 今朝应该俾人闹噶，哇！你咁今日 无啦啦俾佢闹，真系惨。 今朝闹。 有，我留你咩？漏咗攞嘢，跟住咧，我哋就已经全村人喺出边度等紧攞个蛋糕嚟。 系啊，哇！我见到 全部人都知嘅。其实话说呢件事咧，就系喺其实琴日定系前日啦，我哋咪企喺个走廊嗰度咧，成班好似屋村少年咁样喺度倾偈嘅。跟住我见到阿 Michael 出出入入嘅时候，就觉得佢哋咦，做乜佢哋咧喺度窃窃私语咧？ 我讲紧心里面是非， 佢以为我哋讲紧佢嘅，好明显。咁跟住我都相信嘅就系佢应该会觉得好 embarrassed。咁但系我哋又唔可以话俾佢听系咩事。 我冇谂。 你记唔记得有一日你无端同我哋讲，就话你哋企喺度讲啲乜嘢啊？咁所以我哋讲冇，我哋讲 啦。寻日又问我啦。 睇下有冇咩快啫嘛？你哋有冇用嗰啲即咩电子平台咩噶？其实我哋真系全部，我觉得都系最佳男女主角咯。 系啊， 一嚟即刻转话题啊！你未嚟之前，我其实我都有讲紧嘅，就话边个买蛋糕系嘛？有啲咩同事会出席你呢个小型嘅生日会？咁其实大家系好有心，希望你可以开开心。 多谢多谢多谢， 但我记得我嗰时真系，我记得我系挨紧佢。 你啫嘛，你挨紧啲女同事， 你挨紧佢同你一齐 share 一嚿蛋糕， 即系例如阿林慧啊、Kitty 啊咁嗰啲， 系咪 啊？我见到佢哋皱眉头嘅， 都系你一讲嘢佢皱眉头 啫，系啊， 明白。 咁你又交代一下点解今朝做俾阿 Michael 闹？ 喂，佢 冇闹佢， 佢真系有闹啊！佢对眼直情有火噶。 我即係佢想衝出去。 唔係我攞漏咗我啲名人嗰只碟， 係嗰啲 CD。 咁我先突然間諗起想衝出去，咁但係佢阿馬小強企咗度，好似阻住唔俾我行咁樣。 平時一個廢人咁坐喺度咁怕，佢點會咁樣？佢同我得 冇喐冇喐， 係啦，因為其實全村人喺出邊， 係啊，我知道全部企曬喺度咁樣，冇嚟村嘅啫。 即係唔想我行。 我哋做嘢咁謹慎係咪先？離教 啊 嘛，離教。 但係謹慎唔緊要，我哋做嘢係謹慎，但係你啲氣差啊嘛。 佢從來都冇有，唔 係 差，都冇氣嘅佢嘅。 我會再重讀呢一個戲劇進修班。 不過多謝 Sarah， 應該帶出多一個 point 就係所有聽緊嘅。都一齊享受， 當然啦， 要啊， 係啊，我哋能夠 feel 到個大家庭俾我哋嘅温暖嘅話，其實我哋都可以將呢一啲咁嘅愛啊、温情啊，係 開心些啊， 冇錯冇錯冇錯， 一樣係咁， 希望大家都開心心嚇，一月風騷快嚟，每天都係開心心嘅， 好，我哋都竭盡所能會將我哋覺得好開心嘅嘢帶俾你，不過你開唔開心就難講。 我哋一人夾咗成四嚿幾水啦， 係啊。是咩？你又夹到咩？唔系我自己一个人攞出嚟咩？ 40蚊有个蛋糕，另外360蚊系自己再去玩一铺，系咪咁意思啊？ 自己去食饭， 再 去 食一铺， 系 用我的名义，但我冇份食嘅，系咪意思？系咪咁啊？即系通常以你咁甩着数嘅人咧，系咁嘅吓。即系嗰啲咧，嗰啲咧咩翻公司开到好大条数，其实咧可能系自己袋咗一大半嘅。 系啊，唔紧要，呢啲人咧到最后咩会折堕噶？ 吓，头先我哋咪后啊先讲啊。阿富汗是吧是他的那些人呢不上到机、 哎、 但是那个总统呢拎了三架车的现金还有一个直升机都是塞满现金还有都拿不晒呢 拿不晒 拿 在 一个跑道 上。 哇真是。 好不舒服。 你那时候你只是想起拿钱走。 是啊都祝福还有就是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不同角落的人的话都能够找到他们的幸福。 是没错 平安。 快乐不是必然的。 我们就身在福中就要惜福。 就要惜福。冇錯，每天享受下，同埋大家令到周邊人都要開心，唔係淨係自己開心，要帶俾所有人都開心，所有而家繼續香港生活嘅人都要開心。 OK， 一於咁話，好，咁啊就係成你呢一個生日願望，希望可以真係將到呢一樣嘢，喺每一日，我哋都覺得好有幸咯，係嘛？有三個鐘頭，係嘛？即係你都可以。如果有啲乜嘢事面对緊，或者有啲唔开心嘅话，咁就试下听我嘅节目。 我哋支持你， 系啊，感受下呢一种嘅温馨同埋快乐吓。 好， 喂 ，Happy Birthday！ 多谢晒， 生日快乐， 最紧要身体健康，大家咁话吓。 所有听紧嘅，开心心， 身体健康。 酷热天气几个生肖，30度气温。 When we kiss goodnight, you've given me the freedom no other love has known. And now I thank you, girl. Thank you, girl. Thank you, girl. Thank you, girl. The countless ways you've touched my heart is more than I can say. More than I can say. The beauty that you've shown to me.Takes my breath away. Takes my breath away. A picture perfect painting. That's what our love is. And yes, I need you so. Need you so. And now I know. Forever, never will it end. This promise I 快乐早上十点半，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3%啊！星期二天晴同埋酷热，我哋先听咧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如果香港一些专业团体偏离了原来的宗旨，被政治凌驾专业，政府就会考虑与其宗旨关系。期间，他点名提到香港律师会。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过去两年香港上了重要一课，已经认清环境，如果没有香港国安法，将会容易成为颠覆特区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桥头堡。她提到本港有很多公民和学生团体，但强调每个团体都应该按宗旨不违法的情况下运作。如果政府知道他们偏离宗旨，被政治骑劫凌驾专业，政府会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 香港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公民的团体，很多的专业组织，很多的学生团体，我们都是鼓励是香港一个多元的社会，但他们每一个都应该按住他们的宗旨，在不违反法律之下来到运作。但是如果这些团体被我们知道他已经是偏离了他的宗旨，但他不是做专业的事，他是被政治骑劫了或者凌驾了他的专业，那特区政府的唯一的取向就是跟他终止关系。早前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我们亦都是教育局是有需要跟他终止关系。如果日后有其他的专业團體，包括近日在坊間講得很多的香港律師會，亦都 是被政治凌駕了他們的法律的專業，特區政府同樣會考慮跟他終止關係。而跟香港律師會的關係更加是深遠的，因為畢竟他是香港一個重要的法律的團體，所以我們很多法律工作往往都是會徵求兩個專業的法律團體的意見，甚至我哋有唔少嘅法定嘅組織、諮詢嘅組織咧，亦都係好樂意委任由香港律師會推薦嘅人員，包括好重要嘅一個係委任司法人員嘅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啦，一個好重要嘅嚟到去管理有關香港法援制度嘅法律援助嘅服務局啦。但係如果律師會已經變咗一個政治化團體咧，呢啲嘅關係，我哋必須要重新審視。 东涌日东二村美日楼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政府今朝早完成强检行动。当局更新资讯，截至凌晨两点，为1614名受影响人士进行检测，当中1390名系居民，并冇发现确诊个案。另外，政府派员到访受限区域内大约790户，当中大约110户冇人应援，会采取措施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涉及L452R 变异病毒株的新型肺炎初步确诊本地个案，涉及一名47岁女子，她在机场担任航空公司贵宾室职员，女患者无接种新冠疫苗。美国传媒报道，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大约640名阿富汗人乘搭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安全离开喀布尔机场。报道发放照片显示，相信在一个机舱内逼满乘客。报道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相信今次是美国同盟友接近30年来涉及 C-17 运输机接载最多乘客的其中一次飞行。报道又说，运输机由喀布尔前往卡塔尔，当局原本并没有打算接载这一群试图离开国家的阿富汗人，但由于他们涌入机舱，机组人员决定接载他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0点，跌63点，总成交金额4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6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8.8跌15蚊，阿里巴巴176.7跌3.7，盈富基金26.64跌8仙，友邦保险96.95升2.95，美团220.4跌1蚊，信宇光学科技218.4升1.8，京东集团256蚊跌7.6，港交所478.4跌10.8，中国平安69.4升9.5，比亚迪股份256.8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3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9，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9点，升46点。港金现价报16,59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12美元，卖出1,7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因为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现在还有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收费广场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水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入翻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嗰段咧挤塞；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跟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连翔道去尖沙咀，跟住澳海城一段挤塞，龙尾君汇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网仔路去翻西贡方向，跟住大环村一段挤塞，车龙咧排到去西沙路，跟住黄竹湾对出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清水湾道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清水湾道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俊熙，我希望点一首陈奕迅的《苦瓜》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一首歌鼓励运动员不怕吃苦，相信会苦尽甘来。 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不会洞察吗？到大宴大切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坐拥晚霞，我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崔杰彤 喺度， 林威 到， 其他人呢？ 钟哥乜嘢事啊？ 阿欧同白元浩喺度就啱啦。 你有嘢想讲啊？紧唔紧要噶？ 惯咗每日都嗌你哋个名，唔嗌唔舒服啫。 我哋都系、哦。 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到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十点四十二分，多谢多谢。好啦，嗱，咁其实咧，今日咧，即系喺呢个节目里边开场嘅时候咧，我都同诶两位拍档分享咗啦，即系一个咧关于饮食嘅要小心嘅资讯啦，咁 样。 事源咧就系话咧，内地有一个传媒报道，咁啊，南京有一个女小姐啊，唔系女仔个女啊，即系系姓两个口字嗰个女，姓女个女吓，咁咧佢饮咗一啲摆雪柜两日，其实两日咧对于我自己个标准嚟讲又唔算好耐，同埋佢嗰样嘢咧唔系一啲危险嘢，即系唔系一啲鱼生啊、牛奶啊，咁佢只系一个鸡汤嚟嘅啫，咁啊两日就摆咗，咁跟住佢就啊佢系攞嚟饮啦，咁样饮完之后咧身体开始唔舒服啦，有头痛啊、发烧啊、腹泻等等，咁佢以为小问题啦，咁啊自己求其咧拍啲药咁样，点知发现咧越嚟越唔舒服，后来咧就经过检查咧就话原来佢嗰个鸡汤已经有啲叫李斯特菌引起乜嘢脑膜炎， 哇， 脑膜炎好严重， 咁 我整啲俾你饮先。摆两日嘅鸡汤拎翻嚟请佢饮， 佢玩咗老嘢。 今日话晒都系啊小张张嘅好日子啊！ 所以咪要 bully 你咯， 同个 bully 我啊， 可以 bully 佢，又 bully 你咯，系 double bully。 咁啊，医生又话啦，咁佢喺饮用隔夜鸡汤之前啊，冇彻底加热，即系可能佢唔系煮到最热啊，咁啊半温状态就饮咗啦，咁啊将啲细菌饮埋落个肚咁样，咁所以咧就呢一样，佢亦都有啲专家就话啦，喂，小心啲。因为咧食物摆喺雪柜太耐咧，唔系一定系可以保，即系保鲜啊。 明， 唔好当雪柜系万能咁样样，同埋翻热咧都要摄氏75度或以上，蒸就最好啦。微波炉都可以，不过有机会会受热唔平均啊，有啲地方冻，有啲地方热咁。 成日都系咁噶啦，照食噶，我都会， 我都会照食噶， 系啊，照食噶，啲汤都系噶。你会发觉个面嗰啲咧就系个底嗰啲咧就热嘅，上面嗰啲系面嗰啲系冻。 系啊，有嚿肉个冻冰冰咁 啊。系啊，冇错。 所以咧，人哋 我又冇事。 如果叮翻一啲旧嘅食物咧，我会咁嘅。首先叮第一个 round 就咁叮啦，拎出嚟第二个 round 之前咧捞下佢，譬如面啊、饭啊，将啲面层啊、底层捞下佢，均匀 啲， 均匀。再叮第二次，我通常就系咁样嘅。不过系我之前咧就啱啱喺一间佢啲乜乜糖咧买咗，佢咪好多嗰啲 糖 咩雪耳又， 哇超好饮，我真系好中意。 系啦，咁我嗰日咧就买咗一支嗰啲咩雪耳，唔知咩好长嘅个名，总之有蛋啦，有牛奶啦，有雪耳啦， 佢有润，系啊，佢有一支，佢讲嘅嗰啲又唔系糖， 白白地色， 佢应该系饮嗰啲， 我唔系饮汤， 我饮品，系啊，饮品。 即系你知我咁 啦， 系啦，滑滑地咁里边就 有 啲浮浮下， 系 啦系啦， 有啲药材啊。 哇，听起上嚟好似， 但 系 就因为咧， 你唔知嘅，你咪地球人嚟噶。 佢嗰日嗰支嘢就真系太好饮啦，我又唔舍得饮晒，咁我只系饮咗好少啫。跟住我摆咗喺雪柜， 哇唔好啊， 唔记得咗。一个礼拜后，一个礼拜后，我就想再饮啦。咁啊饮咗几啖 ，OK， 啲味冇变， 冇可能。因为 为经过你啲口水咧、啊，有好多细菌啊，其实基本上 起码冇大便啦，起码冇大，即系我饮外个口感系冇乜点变。咁但系咧，我就觉得我硬系始终觉得有少少唔知 酸酸地， 唔系好安全啊！我就走翻个铺头，我咁啱经过，我嗰日买咗支咁样，因为佢长期有呢啲，我嚟指住呢一款，我饮咗少少，而家摆咗个礼拜仲饮唔饮得？嗰、那个 sales 有啲奇怪嘅眼神望住我，佢话。梗唔得啦， 梗唔得啦， 梗系唔得啦， 有奶噶喎， 咪咯，有奶喺度啊！ 佢话你即日唔饮都唔好要啦， 冇错，系啊， 咁我真系好唔舍得，因为唔平噶。 呢个问题你唔需要专登去翻 我唔系专登，我经过啫， 你都唔使专登入去问佢啦，系咪啊？ 禁止 我 嘅行为啊！即系有剩又唔舍得， 佢嘅行为唔似你，你嘅行为就系似攞翻嗰支之后，跟住同佢讲嘅就话：阿姐，我买完啦，跟住我都坏坏地、酸酸地， 你 换 翻 佢，换个俾我咧。 系啊， 我觉得嗰个就系似你。 今日少张张好日子，我唯有 系啊。如果又系咁就好啦。 唔系 嗱， 咁样，因为佢个 point 咧就话嗰款，即系个 exactly 嗰款咧就有奶类嘅食就唔得。咁我如果冇奶类咧，佢咪平时嗰啲乜汤乜汤嘅嗰啲啊？佢话嗰啲。就最好都唔好太耐啦， 梗系啦。 其实因为有中药喺度咧，其实都真系要小心。头先你话国内嗰个鸡汤咧，因为啲中药咧、 哦，可能系 你唔知嗰啲中药嘅来源干唔干净。 嗯、 咦，咁又唔关摆几耐事咯噃？你又咁你 系个雪柜， 我知啊。即系如果你耐咗咧，佢嗰啲中药咧，唔知会唔会有变 西药？系咪咧？ 你啊，即系就变咗个西人 噶咯，系咪？系啊， 佢中国人变咗个西人， 系啊，几好啊！ 中 国摆 落一 边 西 人咯，佢就 very delicious。你系咪想咁样讲啊？即系咁嘅意思啊？关咩事？我哋讲紧嗰样嘢嘅就系你冷藏食物嘅时候， 唔可以太耐， 唔可以太耐啫嘛。 你中药耐得滞咧，就算你一日半日咧， 仲要少鸡撑饭盖。 唔系，呢个系真系噶，系真系会有啲嘢走出嚟， 有啲化学， 有个细头走出嚟。 所有中药其实都系啲有毒嘅嘢嚟。 系咩？ 你小心讲嘢喎。 药材 我唔知啊，嗱，我唔敢话你中药系 唔代表我哋嘅立场。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马小强讲噶， 代表手。成功噶啦！ 佢應該飲得唔少，係啊，所以而家咁毒。 樣係咯，睇個樣就知啦。 已經中毒好深啦， 中毒好深， 係啊。所以大家唔想好似佢咁嘅話咧，就因為聽佢嘅説話啦，係咪啊？好嘢，小強忠告大家。唔好立乱饮中药， 咁点样？咁点样可以点样饮啊？如果唔好立乱饮，点样？ 即刻饮晒， 饮晒佢啦！个个真系唔好摆。 中药唔会流嘅系嘛？中药药会流， 药材汤啊嘛， 系 嘛？ 你就算而家好嗰啲睇中医咧，有啲你都系摆落雪柜，一杯杯纸杯嗰啲，系啊，你自己蒸翻热佢， 就唔好太耐啦。 系啦， 知道知道知道。 信不信由你啦，小强讲嘅嘢就系，因为资料提供系代指佢。 唔好话呢啲食物。雪條雪糕啊，其實理論上都唔應該擺太耐。 我試過，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咧，你買咗一啲你好大盤嗰啲家庭裝嗰啲，你覺得抵啲噶嘛？原來都唔好嘅喎，你知唔知啊？食我咧就攞出嚟，你有冇呢個習慣？攞出嚟嘅話咧，就攞個匙羹筆，筆完之後咧，書包留個雪櫃，係啦，大家都係咁樣，係咪？千祈唔好。 我係筆曬先，即係佢乾淨羹冇口水嘅，筆曬先，然後冚翻埋身。 我唔係， 都 唔會，我唔會食一羹又，即係我唔會咁。 我有睇好多荷里活嘅電影嘅話，你會發覺 好浪漫 咧，係啦， 擺個膝頭哥度， 冇錯，喺度睇緊電視啊，咁跟住你就 扮洋人咯， 係啊，扮洋人啊，好中意扮洋女。 好過你扮洋咩啊？你流蘇。 好过你饮中药即系变西人啦！咁 又扮羊油，扮羊咩啊？ 我咧喺度食啦，食完之后嘅话咧就食到一半，咁跟住我就好啦，唔得啦，要再停，即系要停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会食晒啊，就输翻落个雪柜啦。听日啫嘛，隔一日啫嘛，咁跟住咧就攞一日出嚟食啦。食完之后嘅话咧，哇，屙到阿妈都唔认得。 咁严重嘅咩？ 因为嘅就系你嘅匙羹，其实基本上已经有好多嘅口水，你间接咧就已经将有好多嘅就系你口水里面嘅细菌咧摆咗落去。 但系因为你拎出嚟食嗰段期间，佢开始有菌。即系因为个系你个 room temperature 同雪柜唔同噶嘛？ 不是，我问咗佢哋不下有几个医生噶啦，佢就系话系因为你嗰啲口水里面其实有好多，你口里面有好多细菌噶，你又将佢咧就摆咗落去嘅话，喺嗰度酝酿，跟住第二日出嚟就哇，全部食晒，咁所以你咪会肚痛。 啱 啊，所以原来系咁系唔得嘅。我话咁要应该要点样咧？佢话如果系家庭装嘅雪糕嘅话，你应该要好似阿 Michael 咁样啦，用一个干净嘅羹滗出嚟食，跟住咧就输翻落雪柜啦。第一时间输翻落雪柜，同埋嘅就系要尽快食完佢。你有冇？发觉其实有时你会无端端执雪柜嘅时候，会执到有好多啲，你食剩一半嘅嘢， 啊、 其实好核突 嘅。 雲吞啊， 系啊， 千年嘅湯圓啊， 好恐怖！真係耐唔耐都要清一清個雪櫃先得啊！ 我仲有一次 毛噶， 買咗啲雪條啦，咁因為佢嗰啲一 pack 四支嘅，咁擺食咗支啦，三支擺咗喺個雪格裏邊，唔係唔記得啊！我懷疑有一段時間可能有人閂雪櫃閂得唔好啊，點解下一次再攞咧？半溶啊，但我都照食咯。 唔系杯啊，冇啊，千祈冇。 你明明半溶、 啊、有冇奶啊？里面 雪条咯， 雪条一定 有噶。 雪条有啲嘅就系、是、 红豆雪条咯。 哦，有奶啊， 系啊， 有 咁半溶状态。我心尾食完之后都有心理上觉得有啲唔 系 好舒服。咁我另外嗰啲我就唔敢再要。 唔好啦，系啊。 你下次攞翻嚟俾我。 系啱啊！啊，不如咁样啊，我哋今日翻去清雪柜啊， 中药变西药嗰啲俾你， 系啦，冇错， 好嘢变坏嘢俾你， 食咗一半嗰啲雪糕丁翻嚟俾你食啊，好唔 好？系啊，最后买副新嘅棺材俾你，嗰个唔好买旧嘅嗰个。当你食晒所有嘢之后，你就需要一个新嘅， 你 deserve 一个新嘅棺材。 我可唔可以拣木材啊？ 好啊， 你最好嘅你 谢渣木。 You deserve it， 谢你呢两个人， 喂，借渣货人渣嘛，系啊，人渣梗系 借 渣 人渣嘛， 啱晒， 好配衬， 唔紧要， 一渣还有一渣真系，啱唔啱啊？好啦， 最紧要有得渣， 冇错。喂，好啦，十分钟啊，到十一点，送俾大家呢个环节。 好。 网上情。别让你的人生输给了你的心情，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行走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令我们心烦的事真是数都数不完。如果一直被心烦的心事缠绕，这种生活肯定过得不快乐。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常都会遇到一些烦事烦人，为了一些不值得的人而生气，只会令你看不惯的人满意，亦都令一些关心你的人担心。人家不会因为你的反应而改变，爱你的人就会被你的情绪影响。好多事情换一个角度，一切都会不同的了。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不如先停低想一想，生气可不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当你想明白之后，就不会再生气。烦恼每一个人都有，有些人可以静下个心解决问题，有些人只是情绪的奴隶，不单止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会令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哪个会一帆风顺，每个人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波折，但是无论输了什么都不可以输心情，输了你的心情就等于输了所有东西。人生匆匆数十年，没必要挑剔生活中的不尽人意，所有的一切是因为理想碰上现实，不要被情绪坏的情绪控制你的人生。与其同自己过不去，不如睇开啲，用乐观嘅心态面对。喺呢个世界上，冇咩事情系唔会过去，冇咩人系唔可以放低。愿你记得，生活系属于你自己，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应该由你决定。唔好做情绪嘅奴隶，唔好让你嘅人生输俾你嘅心情。希望每一个听紧今日呢个节目嘅朋友，每一天都系拥有两个字：快乐。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 其实边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因我是快乐人。 今日咧，我睇一个嘅讨论区咧，我谂起阿 Sarah， 因为咧我就冇试过嘅。嗱，咁咧就对呢一种嘅叫做酒店式服务咧，嗱，我冇试过吓。咁亦都唔系话要批评人哋，不过咧有啲网民就话啦：，哇，原来住呢啲酒店咧，其实冇想象中咁舒服喎。咁样都带出自己嘅感觉。咁我就将自己摆入佢嗰个位谂，又系嗱，我哋住喺屋企咧，好多嘢咧，我哋已经系理所当然。譬如话喺房，我唔知你喺咩房食嘢噶，马小贵，你会 唔会？ 你唔会噶，你惊有曱甴系嘛？ 从来 佢自己咪曱甴咯。佢驚咩？ 係 佢驚自己啊！每日照鏡咪好驚。 依腳踢得幾型？依腳踢得幾型？咁因為咧， 好中意你呢個樣。 嗰啲網民咧就話：嗰啲月租式嘅酒店啦嚇，就好睇唔好食啦。佢講嘅啫嚇，唔可以煮食，係咪全部都唔煮得食？ 唔可以。 唔係有明 火定唔得咯？電磁爐有啲可以電磁爐。 係咩？你邊咩酒店啊？你都唔係情侶酒店， 青衣有啲可以 嘅。哦，係咩？咁 電磁爐 唔 可以明火。 佢嗰個網民就講有幾樣嘢覺得麻麻地嘅。咁如果大家咧即係你想去住咁，你就考慮下啦。第一個係長期開唔到窗，咁係真嘅。好多酒店咧都長開唔到窗，即 係 你焗住要涼冷氣嘅。係啦，咁另外咧就係話佢覺得啲地氈比較污糟喎。咁呢嘢間間啦，係咪先？ 一定噶啦嘛。 因為嗰啲 其實佢租之前佢知嘅咧呢啲嘢， 有冇得睇下先㗎入房？ 唔得噶，冇噶。 你都遇到噶啦啲地氈， 除非嘅就係你去到你真係好唔滿意嘅話，你叫佢換房俾你咯。但係 你預咗，唔係你預咗啲酒店房嗰啲地氈都係用咗一段， 但又唔煮得食，咁樣變咗咧，好似成日困喺一間好窄窄嘅空間裏面，好壓抑啊。同埋佢每日因為煮唔到食啦，於是咧就只能夠每日浸杯面，即係六杯面食。 咩啊？呢位朋友咪有啲問題？ 佢可以出去食噶嘛？ 係啊，你可以去 room service 噶嘛，可以落去樓下啲。 所以咪話呢個只係表達到某啲人嘅感覺。 哦， 系啦，即系佢话觉得 有啲奇怪， 因为有一排咧疫情咧，佢就诶呢啲系平过一般月租嘅，即系你出边求其揾一间屋租咧都唔够呢啲平， 即係所以佢就有啲人就啊，不如試下住酒店先。 你講緊呢啲係 service apartment 啦，定係哦 service apartment 哦，我有嘅。哦，我頭先以為你講緊 staycation 啊。 service apartment 啊 ，service apartment 係有嘅。佢自己啊，我以前係住過呢啲咁嘅 service apartment 啦，酒店式管理嘅。佢就基本上係同你間屋嘅係一模一樣，即係有一間房，所有嘅嘢嘅話，其實有間清水樓咁啦。你估計佢當然係有床啊咁樣啦，咁啊有煮食嘅地方嘅，咁、就係唔係明火嘅啦，就係、是、電磁爐，係、啊。点会唔俾啊？ 系咯，可能我又可能咁啱佢拣，我拣唔准。 哦，咁就唔得啦。如果你呢个当系自己 清楚噶嘛、 所以大家都要即系清楚选择啦。有啲嘢唔代表所有都系咁。 系啊， 亦都唔代表所有 咯，系咪啊？ 剩 下 啫， 冇嘢啦。 唔知剩完未咧？ 你咧？ 你剩完 啲鼻涕未啊？ 挥洒一点，听呢个新闻报告翻嚟。 放过你， 走远。英国首相府宣布将会推出安置阿富汗难民计划，协助妇女、女性等最需要帮助的阿富汗人。相关的细节将会很快公布。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后，大批民众涌到机场，希望离开国家。英国向喀布尔部署900名的士兵，协助身处当地的英国民众撤离。内政部话，目前已经接纳大约3300名阿富汗的翻译员、员工和家属前往英国，强调将会按照英国各地区的容纳能力去决定批出几多阿富汗难民可以前往英国定居。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安置阿富汗难民的计划与2014年协助叙利亚难民的计划相似。外相蓝韬文早前说，英国正是非常仔细考虑可以为阿富汗难民作出怎样的承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酷热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埋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0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57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7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8，跌16蚊；阿里巴巴176.4，跌4蚊；盈富基金26.66，跌6仙；友邦保险97.3，升3.3；信宇光学科技231.4，升14.8；美团220蚊，跌1.6；药明生物115.3，跌5.7；港交所480.4，跌8.8；京东集团257蚊，跌6.6；恒生中国企业94.36，跌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10.762，瑞士法郎8.53，澳元5.692，加元6.182，新西兰元5.427，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7.1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9点，升46点。港金现价报16,59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03美元，卖出1,7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就喺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左转翻去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咁反方向，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顺利村。太子道东左转翻去龙翔道，车龙就喺景泰苑。咁而观塘道啦，去龙翔道龙尾喺德宝花园噶，咁就系由于清水湾道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挤塞。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同埋车龙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左转去清水湾道咧，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反方向，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喺顺利村。

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阿马老师有没有留意你越来越短啊？搭衫 哦，是啊，我都是这样 说，贵精不贵多、 我们静鸡鸡咳紧你的时间， 我知道啊， 想你好啫， 都是那句跟着他好日子， 是啊，我不跟你吵住， 没错，积积埋埋一铺锅还俾你哋， 好啊， 好， 系啊，好嘅，又有支牙膏咁折啦。 今日漂流教室嘅主题， 嗱，带你漂翻去广州， 好， 就系想讲就系话内地嘅电视购物，到底系俾你购物定物购呢？物购系唔好买啊， 哦，物购， 知， 好犀利， 佢中文水 有文，好有文采啊！ 我英文比较好啲， 好有文采。 你可唔可以用英文讲先 ？TV shopping in China，TV shopping is it good for shopping or not shopping? Please stop shopping。 哇，好明白啊！好啊，嚟啊，讲啊！ 佢九十年，我今日讲呢个故事咧，个老板嚟，佢真系好聪明，一个女士嚟嘅，佢即系国内人嚟嘅，咁佢自己创业，咁佢 女老板， 女老板 开咗间咩公司啊？就系网上购物系咪？ 唔系，佢真唔系，佢初就系一般做嗰啲 实体店， 内地叫做文胸嘅，即系啲 bra 文胸， 文胸 有咁样嘅咩？ 系啊， 咩叫文胸 文化嘅文？ 哦，文 胸系胸部嘅胸，呢个系内地。 唔系文胸嘅代表乜嘢？我唔明 bra 咯。即是香港叫胸围，他们就叫做文胸。 咁即是买两个文胸咁咯，系咪？即系唔该，老婆，今日你帮我买两个文胸，系咪咁啊？ 点解你要叫老婆买文胸？ 因为佢中意逆夫。 佢想 叫老婆买啦，唔通自己买？ 老婆自己买咯，老公唔买，佢做乜鬼？ 即系我想送俾做生日礼物， 啊、 我又唔知佢中意咩款，咁咪叫佢买两个文胸。唔系、我其实你唔好理我， 跟住佢俾钱。 我举个例啫，即系咪咁讲啊？ 系啊。 点解会叫文胸嘅？ 因为佢哋觉得咧，嗰、那个即系胸围呢个字咧，好似即系喺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咧，好似太前卫。 吓、啊，胸围两个字其实已经好斯文。 胸围有几前卫啊？ 佢哋觉得 唔 好啦。唔係佢有冇帶我 不知道，即係不雅係咪？ 係啦，即係好似太摩登咁樣樣啊！即係係啦，所以佢哋就叫做文胸，咁啊即係文雅啲啦。咁佢九十年代咧， 平胸 嗰個唔同，平胸咧就形容個狀態，文胸係形容個物件，係咪先？ 一個老闆話：你都平胸，你仲買文胸做 乜？好難講嘅， 買條皮咩？買條皮帶算啦，叫 唔係啊？戴咗之后嘅话就会变文胸噶啦，你唔知嘅咧系咪啊？有啲好犀利噶。 佢点解会发明嗰、那个即系叫做矫形文胸？矫形文胸，佢就因为咧，佢当年做生意、就摘咗好多货喺度， 好多文胸喺度， 系好多。即系 点解文胸会摘嘅？个个都要用噶，阿 Min 女性个个都要用噶。 唔系啊，有啲款式你老土啊，就好肉酸噶 啦。啲肉色嗰啲好少人买噶啦。 系啊，同埋总之有啲旧款你即系阿婆年代嗰啲 都 冇人要噶啦。系啦，咁佢嗰时咧，其实嗰啲成本好平，人哋就平啲俾曬你，佢就摘咗喺度，$20 一隻文胸， 一袋， 一袋文胸， 一袋， 唔系， 因为你卖唔去冇用噶啦， 有用，我嚟抹台抹地都得噶，毕竟系一块布啫嘛，系咪先？ 点抹台啊？唔得， 索水噶嘛，系嘛？索唔索水噶？ 索水， 咁咪系咯， 但唔系好索咯，嗰度唔系好多水啩，系嘛？系索都唔系索水啦， 有汗水，有汗水， 我觉得应该搵嚟当碗咯。 装饭食，装汤饮 ，OK。 剪开个一套啊嘛， 俾 BB 喂 B B 仔个口水结，又可以 总有用途， 兜住。 廢物廢物都可以利用，係咪先？係 要諗下佢啊！ 係， 仲有可以當人當花盆咧， 花盆 吊喺度，咁啊擺兩篤泥喺度，咪種啲小植物咯。 冇錯，可以做鳥巢咧。 係啊，總有用。 燕子嘅啫，攞開 或者你一個文胸剪開做口罩咯，變兩個口罩㗎啦。係 啊，有人試過啊， 有人試過， 有人試過啊，用嗰樣嘢嚟去變咗一個口罩。 O K， 你應該叫佢做呢啲生意啊嘛。 誒，仲有夜晚咧，有時瞓唔著，咪啲太光啊，我嚟做眼罩。 眼罩係啊，幾好㗎， 遮住 又透到氣。中間你哋 你冇試過戴眼罩咩？你即係太光啊！ 冇錯， 隔離嗰個睇緊嘢啊，咩唔熄燈？你話哎呀，借個文胸嚟啫， 係咪係咯？ 咁咪瞓到 喺個身嗰度，呢個文胸嚟， 即刻 好啊！ 腳腳聲啊，係 啊，暖粒粒咁樣啊，可以 點解會暖粒粒嘅？ 因為喺個身度攞出嚟，跟住你可以黑眼，我以為黑眼圈。你已经冇乜时间噶啦，你仲笑嘅话你就讲唔到噶啦。而家都净系介绍咗阿吕老板嘅就系卖啲咩啫。好，继续。 集咗好多文胸喺度。 系啦，于是咧，因为嗰阵时咧，九十年代咧，佢哋睇好多香港嗰啲电影，就即系嗰啲咩波霸呢啲出咗嚟啦，即系要好身材。咁佢哋咧就谂咗条。 你讲紧陈奕迅，唔系嗰个叫做边个啊？ 陈奕迅系啊。 仲有 葉 子薇， 即係嗰輪係好多呢啲咁嘅，好似好興咁樣。於是佢就話： 有唔興嘅咩？幾時唔興啊？ 而家 興咩咁？而家 都唔係好興啦。 而家 唔標榜呢樣嘢啊嘛。 哦， 因為周圍都係嘛。而家容易好多啊嘛。係。 於是咧，佢哋就諗啊，不如你混咁多嘢喺度。於是咧，整啲矯形，即係將佢美化做矯形。 俾個機密你啫，又係嗰啲嘢 一樣嘅啫。其實 唔係啊，你嗰個本身你賣嗰個扎嗰啲貨咧，貨尾冇矯形嘅功能， 冇噶。 咁你點將佢變身啊？ 加工 啊嚇，整鐵線落去。 整鐵線之餘咧，因為佢你清楚噶啦，因為佢有啲比較深啲啊嘛，佢就可以加啲嘢上去。加啲咩咧？由碳開始， 加嚿碳 啊， 個 碳啊。 是啊，竹炭活性炭 有咩好处啊？驱味， 吸味咯， 吸味。 是啊，即系又话通爽，因为南方啊嘛，广州嗰啲。 但你加个炭啊，会唔会硬嘅咧？佢唔好大嚿嘅啫，系嘛？ 唔会好大嚿嘅啫，系啦。 即 系 喺啲位嗰度。 冇错啦，诶，得大埋，嘘一声已经走晒咁滞咯。于是佢又再加啦，第二样嘢。帮手就系咧红外线 哦， 文胸点加红外线啊？ 风风咯， 系啊，佢话令到你里边嗰啲积压啫，令到你哇好活跃啊， 血液循环 系啊， 系啦， 加速新陈代谢， 冇错啦，知道。 于是咧，佢就发咗达啦， 疯狂生长啊， 冇错啦。 原来系你识噶，嗰时我都觉得就哇，边个会人买啊？红外线， 红外线 啊， 佢真 系 好聪明， 净系日日戴住， 系啊，即系你谂下你戴， 佢咪就咁连条红色线就话红外线啊？ 都可以咁讲， 连条红色线， 其实你点知啊？ 我问你红外线你睇唔睇到啊？ 系啊，佢一定会写住嘅就系话，其实每一个人嘅体质因人而异，系咪？你可以戴几多， 效果可能不同啊。 佢就深红啦。嗰陣時咧，就同一個國內電視台傾，廣州嘅，就話開咗一條頻道， 專賣文胸， 專係購物電視，即係賣嘢嘅。 哦，咁咪起家嘅， 係啦，咁啊，文胸就係佢嘅主打啦。到今日佢依家仲搞緊。我依家早輪咧，两三年前啦， 而家卖紧边只啊？ 而家系纳米， 纳米啊， 纳米 好耐啦，纳米呢个 terms。 纳米咧，因为咧系啱啱疫情嗰时咧，就话可以防毒， 又系文胸啊， 又系文胸。 咁有冇一只叫纳大啊？唔系纳米，另外一款嘅纳大，纳大文胸有冇 啊？纳米，纳米点样咧？即系咧可以抗疫， 纳米你睇唔到 咯， 抗菌啊，防菌 啊， 系啊，总之咧佢又讲到天花龙凤。於是咧，佢因為佢個牌子咧係用個魔字開始嘅，即係魔鬼嘅魔， 嚇色魔嘅魔， 魔鬼嘅魔，點解用呢個字？ 魔鬼魔咪就色魔魔 ，OK，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話好似變魔術咁 ，magic， 係啦，佢叫做魔嘟停，係啦， 魔嘟停啊， 啊魔嘟， 個名咁衰嘅， 嗰個唔係個嘟， 佢唔講得嘛，牌子 講費事啦， 係啊。 挺是即是好好坚挺 的。挺 于是呢你知啦你一起的时候呢就好多人抄啦。于是周围咩竞争者都有。 咩挺 咩 挺 咩摸乜。 魔空 一魔就停， 系啦，即系魔术慢慢慢慢啦，全部都系啦、 哦，神会噶，神会噶， 周围都系， 将你个名字改少少咁， 冇错啦。于是佢又问我：喂，有啲咩可以搞啊？ 使乜问你啊？嗬，佢都已经赚咗第一桶金啦。 系啊，唔系因为佢开始太多啦、啊。我话诶，谂咗一样嘢，佢话诶都可以试下，结果真系有事，就系、是、男性嘅内裤。 男性嘅內褲， 佢哋將成嚟叫搬落嚟， 又係叫做摩托艇啊， 紅外線咁啊，係嘛？ 又係叫做摩托艇啊，摩托艇男性版本係咪？唔係唔係女士嘅專屬係嘛 ？OK 喎，就係同一個名係嘛？ 同埋挺都啱用啊， 同埋 或者硬咯、啊， 同埋 摩托硬。繼續講喂， 同埋整埋情侶裝。 点 样啊？男女啊，哦、即系男一份，女一份。 女人就买上身，男人就买下身啊？ 唔系，即系一男一女嘅套装、 哦 okay ， 情侣套装。 男仔点套装啊？男仔唔想。 男仔咪有条裤仔咯，男士有条 套装啊！你毕竟都系睡房着嘅，你冇人睇到。 佢谂住就系话，哇，同一个款式啊，即系女士就系文胸加条底底、嗯，男士有一条魔力。 咁都系一个桥嚟嘅，多条桥唔可以话定 包装住， 得唔得？ 又送 哦， 全部送。 嗯嗯、其实都是那时候的货是吗 是啊 哇还是那 些啊买个其实 都是 就是那些就是以前 是 啊是 一样 是 啊 全部一样21元一兜那些 是啊、 哦、你说的嘛 是啊21袋 一袋 一袋 广告的效力挺厉 害的 其实是的 同样一条 货讲完你怕不怕啊、嗯、都是那些东西 很厉害于是他再想做一样东西但这样东西就真的不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就泳衣 女士嘅泳衣点、啊、会唔得咧？ 唔得啊！佢 又出嚟就系摩托艇啊嘛！ 摩托艇嘅泳衣，你知啦。其实咧，我留意到咧，有好多女士咧，好想着一啲性感啲嘅喺沙滩嗰度，但系咧可能觉得自己 又未必着得咁靓， 系啦，又唔靓。咁、我就话俾佢听，不如咁啦。你贊助一下啲嘅選美先啦、 嗯。 香港嗰時咧都仲有啲其他電視台， 嗯、 都有啲美女嘅選舉， 有啲泳衣嘅環節， 泳衣環節真係傾好咗啦。咁、就成班女仔又上咗去啦、 嗯， 上咗去，因為傾樣嘢就係、是、嗱，你哋所有嘅選美嘅時候要著我哋啲泳衣，嚇、 嗯 啊，如果邊個贏出咧，我哋就包你一世嘅泳衣，連埋啲 啲啲啲， 日日著泳衣瞓覺。食饭啦， 听落去都真系我唔系好 出去睇戏着泳衣咁样， 系我都冇乜胃口。 边个人边个人一世 仲有成世嘅即系内衣裤俾晒佢 奖， 啊俾晒佢奖 得唔得？ 咁就算 啦， 但系咧后来我听个女仔讲咧，佢嗰啲嘢真系麻麻地，我唔知系咪已经系变咗咧，即系唔知唔系第一代。咁、当然佢第一代可能如果你真系有啲竹炭啊或者乜乜，可能啲份量真系好啲嘅、 嗯。 但系咧佢话而家去到咧，真系有人投诉。 系咩事咧？ 敏感啊，着到 哇， 会唔会个别例子咋、嗯？ 可能系啦、敏感啊，即系成身红晒，嗰女仔梗系喊啦，吓咁喊啦。咁啊問佢喂到底咩事啦？因為你咁樣搞好麻煩 啊嘛，你個名字會臭噶。 係啊，咁點搞啊？ 因為你講出去我就、原來著呢一個咩摩托艇，之後先話艇就冇啦，係咪啊？敏感啊有咁樣。 變咗咩痕？ 係啊，咪幾好咯，好辛苦噶，同你講啱唔先？你仲要就出埋男士嘅喎、 啊， 你諗下如果係你哇 敏感部位， 敏感嘅時候 好敏感 㗎，係 啊， 咁 收尾點啊？ 后尾全部唔搞咯，佢、唔搞， 买翻原有嗰啲咪算啦。 唔系啊，当你一个人咧去到另一个层次咧，佢、又觉得自己好似、 超越咗啦，唔想再做翻以前嗰啲嘢。 系啊系啊系啊，于是咧佢又想搞埋其他嘢啦。 系，整人工智能摩托艇咯，嗱劲啦啩，系咪先？AI 啩 ，AI 人工智能摩托艇啊嘛，你可以同佢 sell 呢啲咁嘅嘢。其实佢要一啲好新嘅 terms 啫嘛，啱先。 同佢讲过啦，甚至话咧， 送过你个 3D 咁啊，佢应该要点样？ 仲有 啲咁嘅嘢， 佢有啲追踪嘅，就系话你着得好唔好啊，啱唔啱啊，你个身体有冇变化？ 呢个服务啫， 系啦，唔系佢话整粒 chip 水喺个 bra 嗰度啊， 整两粒 chip。 一粒，兩粒太貴， 會唔會淨係得一邊踢踢到，一邊踢唔到啊？ 你唔會左邊走咗，跟住右邊唔去啩？ 講下笑啫，講下笑啫。 佢又話，即係又係嗰啲嘢啦，你嘅健康啊，乜乜物啊，你嘅血壓啊。 哇！係嗰粒嘢去追蹤。 可以，好簡單啫嘛，好簡單，嗰啲嘢真係好簡單啫。佢 佢一呢個係 啊，佢有一樣仲可以話，即係女士，你有時有啲period 啊，乜，你嘅體温係唔同 的，可以嘅， 完 全追蹤啊， 佢完全可以掌握到你自己成個嘅 生理狀態， 冇錯。 Okay 啊、好處就係咧，你自己譬如話你要出差啊，你唔想啊，乜撞啊，或者你要參加個船河，你想做泳衣，全部可以協調到。咁、最重要一樣嘢， 我粒嘢裝喺邊啊？ 咪就夹喺嗰个文通上面咯， 喺文通上面啊， 系啊，喺里边啊，喺里边啊，咁咪最重要。 但 会 唔会硬噶？无端夹粒嘢喺度， 佢好细粒。 佢本身都有粒嘢嘅， 系咩？ 唔系咩？你硬唔硬啊？唔硬噶。 啊，伟伟哥哥，你继续讲先呢个，你唔好净系笑啫。 但我觉得唯一一样嘢嘅就，我觉得其实一个开发嘅就系咧老人家嘅市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老人家更加需要多一点，啱唔啱啊？即是比如可能他的心跳有加速的时候，他会电他的。即是之如此类。 咦，你这个老人家银发族市场真的得。 银发族市场不是讲 的。因为其实呢之前跟他讲过的，他就告诉他，其实国内的老人家呢就不兴用这些东西的。 是吗？ 我就觉得倒返转呢。唔系，即系佢 唔系老人家，你可以唔夹喺文胸度嘅，你 底衫啊，佢 哋底衫啊， 系 啊，唔得咯。 我如果你咁讲咧，我真系会话俾佢听噶，咪 educate 你一早要教育上去同你一齐倾 教育嗰啲银发太太。 如果你仲记得曾经香港以前兴过一只手链咧，又话戴咗嗰条链咧，又唔知点样可以令到你嗰啲 活 血 啊， 系啊系啊，费事讲个牌子啦，你知嗰只啦，三个英文字母嗰只，讲到神神化化咁噶嘛。都好多人买噶嗰阵时， 系啊， 系啊。 不过你呢个真系得，我下昼真系俾电话佢。 梗系啦， 老人家银发族， 你仲要可以追踪到佢去咗边度，好好 啊， 系嘛？你可以咪睇下。 喂，其实而家嗰只手机嗰只表咪就做紧一样嘢咯，其实 好多都系。 如果讲紧啲嘢，咁我咪全部。 其实系啊，全世界都用嗰啲嘢去增加 你跑步 check 你个 pose 啊，等等，其实做紧一样嘢啫。 冇错，甚至乎嘅就系你 check 你好多嘢噶。女仔嘅话，头先我所讲咯，就系姨妈追踪啦， 系啊， 系啊，有噶。 仲有你生仔几时最？好 咁、我就唔知道 生仔 哦，排咩时候 啊？系啊，系、 哦、 啊， 系 啊， 系啊， 排咩期？ 冇错，系、啊、我觉得我今日已经好过分，啲 quota 已经用晒，所以我谂我都系收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如果香港律师会被政治凌驾法律专业，特区政府会考虑终止同律师会的专业关系。他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有人翻旧账指政府以前同好多触碰红线的机构有互动。他过去两年经历黑暴。包括特区政府和他本人上了深刻一课，认清香港的复杂环境，如果没有国安法保障，将会成为颠覆特区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桥头堡，亦都认清很多以前愿意互动的团体，例如教协的本质，现在回到正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是应有之义。律师会表示，作为香港律师的自我监管组织和专业团体，律师会的宗旨包括维持香港律师专业水平和操守，以及考虑所有涉及业界利益的问题。而作为业界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律师会一直保持政治中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民阵解散的时候说，在基本法下，言论、新闻、出版、结社、游行、组织和参加工会都受到保障，个别社会团体近日自愿解散完全和自由无关，一些外媒以及是外国政客将事件联系至打压自由，他不会接受这些非常偏颇的言论。林郑月娥又说，国安法颁布一年多以来，效用不单止处理2019年下半年黑暴止暴制乱，亦都为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两制定下非常重要基础。他指出，一些肆意触碰红线的社团人士，这个时候自愿解散是唯一的选择，但他强调自愿解散不是免责条款，有关机构仍然会调查，如果有违法 檢控部門會獨立決定是不是檢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將會收緊香港居民返港檢疫安排，不再以抗體陽性結果作為縮短指定酒店檢疫期的基礎，即是如果有低風險以外的所有國家和地區抵港，檢疫期不會少過14日，詳情今日稍後公布。林鄭月娥說不認為早前安排有漏洞，政府調校政策是為了回應市民訴求。她又說對於檢疫期日數調整，市民會有些不耐煩，尤其是他們因應政府鼓勵完成接種疫苗，但是最後的安排並沒有分別，重申由於近日出現突破情況，有需要因時制宜調整政策。他又对于有关调整带来的不便致歉，希望受影响人士明白政府希望保护香港。教育局要求在9月1日起，校巴司机和跟车保姆等非教学人员都要接种至少一针新冠疫苗，否则需要每两星期自费检测一次。公共巴士同业联会副主席邓子强说，有关的公布过于仓促，业界难以做到，希望局方给予更多的时间给他们游说司机和保姆接种，或者是另聘人手。邓子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在业内有大约5000架校巴，司机连保姆、全职和兼职有大约20000人，当中有30%的从业员未有打针，因为不少人已经年过60岁。虽然不少公司都鼓励他们接种，提供假期和津贴，但他们宁愿辞职都不考虑打针。他又说，现在每部校巴的每个月收入大约10000至20000元，实在难以负担每名员工每个月480元的检测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4点，跌177点，总成交金额67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5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6跌16.2，阿里巴巴175.7跌4.9，盈富基金26.52跌2毫，友邦保险96.9升2.9，信宇光学科技233.8升17.2，美团218.4跌3蚊，药明生物114.5跌6.5，创科实业176.2升4.3，恒生中国企业93.92跌8.2。港交所477.6跌1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3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5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658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11美元，卖出1786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入翻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坏车就拖走咗啦。咁而家只系近住沙田入口一带咧比较多车，就系城隧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只系沙田入口一带咧。

少睇中醫。 不過我到而家都少睇中醫。 嚇， 係啊。 點解嘅？ 我心急咯， 系啊， 系啊， 我心急咯， 系啊， 我要最可能，最可能，我直情连第二次复诊都唔想啊！但西医咧就系话，你明唔明咩叫第二次复诊啊？即系佢睇咗一次，通常系俾三日至四日药嘅啫嘛。我净系希望呢一剂已经搞掂。咁你谂我仲点可以去睇中医咧？ 我怀疑 仲要逐煲煲啊煲啊煲啊咁样。 我怀疑你心急到嘅就系，其实你未有病已经去睇医生咯。 系啊， 已经啪啪定啲药先咁样，咪惊自己病咯。 一次过 系啊，我见过佢咁样 啦。呢啲嘢 佢系咁嘅喎。 咁啊 ，Sarah 有冇睇中医啊？ 我有睇中医。 你几时开始睇中医？ 我想固本培元嘅时候，我就会睇中医。 唔系，即系年纪嚟讲。 几时开始啊？我好细个已经开始睇中医啦。我好相信呢两样嘢噶。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咧系西医冇嘅，我就会喺中医嗰度寻求咯。例如针灸，系咪啊？有啲嘢 系 真 系 针灸系灵强嘅，但系你西医未必真系得咯。咁又或者就系如果你真系要快嗰啲嘅，譬如可能即系我痛，我食一粒药我就会冇事，咁一定系西医啦。咁我就会综合两样嘢，佢哋有边啲最强项嘅地方。我抽出嚟咯，系啊，我好细个已经开始睇噶啦。 另外，我觉得自己开始老咧，就系出街咧，一定要着外套啦。 哦，系啊，唔系咁，你唔系老，你系弱。 以前我唔着外套噶， 系咩？ 系啊， 打大赤啦噶，好得人惊咯，出街。 佢叫攞跑强啊嘛， 系 咯，知咩？ 佢攞跑过噶， 攞跑强 有文胸嘅，你 好好笑，你冇文胸嗰时候。 嗱，我就系着外套咧，就系因为我发觉咧，唔知点解人大咗咧，巴士又冻，小巴又冻，地铁又冻， 系啊 系，餐厅又冻，我甚至觉得直播室都冻，尖寒尖冻， 系咯， 老咧。 其实呢一个咧，我都唔知咧，其实我哋自己嘅问题定系环境嘅问题。以前咧冇咁多地方有咁冻嘅冷气，包括车。基本上我哋以前坐巴士冇冷氣添啦，係咪先？ 開窗。 同埋因為而家成個地球，包括香港，又熱咗好多啦。咁所以個落差，個温度嘅落差，我就係點咧？我唔係著住，我係帶住一件即係薄薄地嘅風褸，擺喺個袋度。 擺個袋度。 即係叫有得叫做長短棍咯，即係 長短棍啊，係啊。 有得伸縮，即係著就著。 進可攻，退可守。 但如果你覺得以為唔得，真係凍喎，咁就著。否則咧就。唔着咯，咁如果咪你成日揸住件褛，我又觉得好烦。 呢样嘢有啲女人都会讲噶嘛，你又有唔知要带嘅就系有一个保暖杯啦，同埋就饮啲暖水啦。唔知我上一年纪之后咧，就一定同你讲嘅，中医一定同你讲噶， 系啊， 唔好 饮冻水， 一定要饮暖嘢。再加上嘅就一定会有一件披，你冇发觉？尤其是系 office， 个个女仔都一定系有条 披 肩啊，系啊， 因为人哋话颈系唔可以冻亲噶嘛，同埋颈 系 特别冻噶嘛。 其实个头都系噶，你好容易嘅话系会。散发到你自己啲热嘅， 所以啲老人家咧 要戴帽咯， 成日好似栗子婆婆咁咯， 系啊， 炒栗子婆婆 都系咁样咯， 你唔觉得炒栗子婆婆戴嗰啲冷帽， 冇错，戴个冷帽跟住有个颈巾咁样噶嘛，好笑咩？做咩笑栗子婆婆啊？ 同埋 我 同埋 栗子 婆婆呢 个名 好好听， 系啊， 咁不如你又叫炒栗子小强啦， 一讲就谂起啦， 系啊，嗰阵味啊，仲有 好劲啊！ 其实戴嗰啲帽咧，外国有啲外国咪成日戴啲咧，好似搵只大物笠咗落去，好型咁样嘅。 系啊， 蓝精灵嗰啲帽啊嘛， 系 咪？ 系啊系，嗰啲都几型噶，唔系净系保暖噶。 我觉得未必个个搭得好睇。 啱， 系啊， 冇错。 好啦，当我咧，我觉得我自己几时开始老咧，就系当朋友见面嘅时候，大家会讲下嘅就系，诶，食紧啲咩保健产品？ 啊，系啊， 你有冇食啊？你有冇食啊？ 有， 你依家都有啊？你食几多只？ 我而家冇，但系我嗰阵时候咧，开始会留意啲咁嘅后生瑶瑶，你点会讲呢啲嘢啊？你只会讲嘅就系，即系最近系咪识嗰啲咩男仔，着啲咩衫？fashion， 但系而家就会讲下即系咩保健产品咯。喂，你有冇食呢一只？喂，好掂喎！ 葡萄糖胺 系啊，开始讲嘅已经唔同晒噶啦，大家喺度分享咯。 系啊， 琴日先分享完啫嘛。 你琴日分享乜嘢啊？ 有个朋友，我就见到佢咧，就佢瘦咗，跟住收尾佢讲嘅就话食紧有一只烧腩丸，系啦。咁佢就话佢食咗一个月之后，发觉真系几好，因为其实多应酬嘅。咁但系佢食完之后嘅话咧，个肚腩好似冇胀得咁大。 烧腩丸其实系佢即系帮佢减紧啲脂肪，定系佢令到你冇咁好胃口啊？ 我冇问佢啊 ，OK， 佢系咪食饭前食嗰啲啊？ 唔知，但系佢就系话佢就系，总之我哋总之坐埋就倾呢啲嘢咯。 系啊，真系啊， 食啲咩灵芝啊，减肥啊，降血压啊，降血脂啊，关节啊， 关节咯，系咯， 饮啲咩奶粉啊，嗰啲咯，就倾呢啲嘢咯。 好钙， 系啊，当我开始大家坐埋喺度讲呢啲嘢嗰时候就，唉，一把年纪，你唔觉咩威咯？ 我咧觉得自己有少少老咧，就系话咧以前咧夜晚咧。尤其是放假啦，譬如听日唔使翻工咧，我系完全唔使睇佢钟嘅，中意睇电视睇到几多点就睇到几多点。 啱啊！ 而家咧就去到十一点，已经觉得哇好夜咯喎。 系啊， 十二点哇好折堕咯，快瞓啊！ 系啊， 即系嗰种眼瞓咧。 以前相比梗係睇電視啦，眯住隻眼都要睇，而家唔係，第一時間就識咗佢。 係啊，唔可以熬通宵啦，而家已經 係啊， 好早瞓啦，又 覺得唔值得啊。 係啊， 反而而家覺得唔值得。 最緊要 梗係瞓覺緊要啦， 冇錯。 我而家覺得 當然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開始覺得自己老嘅時候，就係睇啲後生仔唔順眼。 即係你睇我唔順眼啦，唔怪得。 你又唔關事， 你又唔關事， 你就唔關事。 你又唔好想即係所有嘅嘢你都將佢係啦。 收車， 你會唔會啊？开始睇啲后生仔唔顺 眼， 觉得佢哋做嘢点解你哋会咁样嘅思维嘅？我完全谂唔到你哋点 解 会咁样 考咁得 意嘅？系啦，点解会考虑 呢 啲 叫 两个 字叫代沟？ 我知，系啊，但我以前嘅就会觉得就你啲老人家究竟系点谂嘅咧？而家就倒翻转啦，啲后生仔点解会咁谂嘢嘅咧？ 系 咪 啊？系啊，同埋你有冇觉得？ 几年开始，好 耐 啦， 我谂有四五年啦。 你不嬲都系对啲后生仔睇唔过眼嘅，又 或 者靓仔。 我 净系 对啲后生女睇得过眼， 睇得顺眼， 即系好顺。 明显啦，好啦，咁当然我哋亦都揾咗嘅就系喺网上面度票选啦。咁就系话十个嘅症状符合咗三项嘅话咧，就代表你已经老啦。不如我哋都 check 下。 你系咪十大初老症状啊？ 冇错啦。 第十个，我觉得系噶，第十个 系你讲。 无论几夜瞓，第二朝唔知点解就会一早趌起身。 系啊。 啊！呢样我尚好未出现，我真系未出现，未出现， 都系瞓到自然醒嗰啲。 系啊，即系就算星期六日唔使翻电台咧， 我都唔得，我都系呢个时候起身。 唔知点解咧，瞓得耐咧，个人呕斗咗 嘅， 即系仲差咗啊！ 我以为我譬如可能醒咗，你不如咧试下翻瞓啦，瞓唔到， 冇瞓唔到 嘅，瞓唔到嘅，我唔得嘅。 啊，好彩我 系啊，星期六日我都系好似翻电台咁样嗰个时候起身嘅。系啊，跟住就鬼打冇咁精神。 我问过马小强噶，点解成日瞓？佢话第时要长瞓，而家要习惯下先。 应该嘅，系啊。 即系尽快进入嗰个状态。 或者系佢瞓觉嗰阵时候， 嗰 个 rest in peace 嘅 状 态。尽快习惯呢样。 得个长瞓。好啦，第九位就系假日嘅时候咧，只想咧留喺屋企瞓觉。或者未必系瞓觉嘅，你唔想出街 咯，系啊，摊下啦，人多。 但我 觉 得呢 样 嘢唔应该怪我哋咯。喂，香港真系多人多得好紧要嘅假期。我唔系唔想出去。喂， 系啊，真系周街人，周街人。 你逼入停车场，你都逼半个钟，好扫兴。 做乜嘢啫？ 好扫兴。 系啊。 上个礼拜我哋咪去观塘食饭嘅，哇！夜晚原来真系人山人海。 系啊，我仲以为工业区系嘛，夜晚应该冇人。应该 冇人 噶 啦，哇！成个旺角一样。 其实我哋见到啲系咪人嚟噶？ 有可能唔系。 系啊，好啦， 鬼节啊嘛。 所以我都系噶，如果系嘅话，我都讲过啦，即系放假冇乜嘢嘅话咧，我唔会去街噶，你打死我。系啊，即系俾花轿。我出去我都唔会去咯，我宁愿留喺屋企啊。 系啊，摊下嗬， 摊下。 我会宁愿平时 weekday 我会想出去啦。 冇错啦 ，weekday 我想出去行下。 总之佢就系出边多人，我哋就喺屋企，系嘛？ 系， 唔会大家 逼啊。倒 翻转，好第八位买食物嘅时候会开始注意成分，有冇？ 有啊，后边 啦 ，sodium 钠，睇下多几多个 percent。 你又要嘅？ 系啊，我真系要啊，系啊，钠。太高咧，我就唔要噶啦。 太咸嘅嘢都唔可以啦。 系啊， 系咪？ 你因为本身好咸咯。 Michael 有冇啊？ 我又冇乜我呢方面。 啊哈， 我真系要注意下。 我有睇卡路里咯。 系啊， 系啊， 我有睇价钱咯。 又或者睇糖分咯。你又睇钠啦、苏联啦，我就会睇糖。 好敏感，对我 有时你觉得好恐怖啊！即系无端端有一啲嘢系咸嘅，但系佢里边都有好多糖。 系啊， 系咪啊？ 同埋冇味嘅嗰嘢有钠嘅。 你真系唔知点解？ 我就觉得有啲嘢一食落口咧，其实啲后生都食得津津有味，我就觉得咁咸点解？你食得落嘅， 系啦， 尤其是嗰啲薯片咧， 薯片啊， 哇，好咸噶，嗰啲薯片 啊， 唔系啊，以前我哋都系咁食噶， 系咯， 大家仲记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 你知唔知我要点咧？我要搵啲嘢沟翻淡，饮啖水，冲翻淡。咁啊冇意思啦，系咪？ 饮啲水啊，饮啲水先啊，即系好似人哋喺出街度食饭咧，惊嗰啲菜好， 但我唔知点食得津津有味咁咸，点解你食得咁开心？ 跟住佢哋饮汽水啊嘛，或者啤酒啊嘛。 好，第七位唔中意去人多嘅夜店或者 派 对啦， 系 啊， 就系 唱 K 都唔去啦， 唔去啦， 多人 啊， 静静地吓，搵个地方，搵三五知己，大家即系饮杯就算啦。听 下音乐啊。 第六位去 KTV 嘅话咧，你就会先睇睇菜单， 就唔系听咩。歌唱 系啦， 睇下 菜单，睇下食啲咩嘢， 关心我肚多啲， 都唔系好关事呢个吓。好啦，开始携带随身药物， 我有， 你一定有啦， 我有，我都有， 我都有， 我都有 咩药啊？ 头痛药， 头痛药系啊，我都系。 哦，旁身嘅啫。 因为头痛呢一样嘢好似唔系好致命，但系咧佢影响你嘅情绪啊，尤其是做紧嘢。如果头隐隐作痛咧，你好辛苦，谂唔到嘢。 我依家仲离谱啊！我带埋支油啊。 咩油啊？ 哦，我知。 即系嗰啲 粟米油啊， 俾嗰啲咧。 咩油？ 橄榄油。得闲 滑肠油， 叫做驱风油啊， 攞。你啲好似阿婆啊， 佢真系要吹下 风啊！唔 系啊，因为有时我成日头痛，唔知点解，我又唔系好想食太多药，咁啊又好似老人家搽云精啦、鼻啦， 好怕闻到。 阿婆仲会滴两滴落条脷添 啊！ 见到啲， 我又未试过喎。 可以外敷外敷噶，好犀利 啊！系啊，但系因为冇办法，以前翻大陆做嘢咧，我就怕坐长途车咧唔舒服，所以我 但系其实你知唔知，如果对于唔搽开嘅人， 我知好辛苦噶， 唔系辛苦啊！我闻到都想病啊！系啊系啊， 嗰阵味唔知点嗬，你一闻到咧， 你会谂起病， 发油咧，跟住你就会觉得边个有人唔舒服， 系啊 系 啊， 边个闻边个闻咁样噶， 明 你又成日有嗰阵味当香水咁搽系嘛？唔好似你咁咯， 病人牌。 OK， 下一个唔认识时下好红嘅网红，我唔单止网红， 我赞成。歌手我都唔识，演员唔识， 有好多个呢位边位啊？咁咯， 系 嘛？算啦，咁唔好讨论啦，算啦。好，对食到饱失去兴趣，即系譬如可能你去呢啲餐厅，佢哋咪就系俾一个钱之后，跟住咧就食到你食到撑啊嘛。 我依家懒得喐啊， 嗯 ，buffet 咧系最好唔好食 buffet 啊，我费事行出去， 人哋攞埋嚟， 系啊，即系懒。 咁你真系懒咗少少， 咁 几步啫嘛？你行出去张台， 真系唔愿意食 buffet 啊，费事行，就坐喺度咁样。食就算。 咁而家中意食啲乜嘢啊？ 咁使唔使人喂埋你啊？擘大个口。 咩都中意食，唔食咸，唔食炸嘢。 网友表示嘅就系觉得咧，就系话而家对食失去兴趣啦，食两口嘅话就算啦，就饱啦。 咁又冇。 但都仲有胃口嘅。 其实向来都系嘅啦，你食到如果你餐餐食到撑晒、饱晒、胀晒咧，其实真系对个胃好唔～好唔好？ 知道啊！ 但有啲人係好中意嘅， 係咪啊？ 佢話好中好中意咧，就係嗰啲嘢咧頂到佢口窿嗰個感覺， 十成飽嘛。 女仔嚟噶， 係啊， 但係好瘦噶，好奇怪。唔識嘅，以前你哋應該係唔識嘅。係以前我拍戲有一個女仔，佢叫 Dion， 佢自細開始就 自細都係咁瘦嘅，但係都算高大嘅，但係唔係話真係好大份嗰只。佢每一次一食完之後嘅話咧，佢一定係要發出嗰下，跟住我就話：哇，女仔之家你唔好咁樣。佢話我好享受嘅就係咧，嗰啲食物 係 啦，頂到上去喉嚨嗰種感覺，我就覺得咧好 好 豐足咯嗰種感覺。你邊度得㗎？ 唔好意思啦，而家 好辛苦， 而家唔可以啦。好，第二個一定係啦。坐喺张沙发嗰度瞓着， 冇错。其实呢个系享受嚟嘅， 经常。但系后生仔 享受嚟嘅， 后生仔一定 唔 会。睇电视你系咪成日会瞌着？ 我 唔会， 系啊，我会。 会。 我有时如果瞓唔着嘅话，我就会睇一啲咧，我经常会睇嘅有一啲电影啊，或者系点咧，暗自己瞓。 系。 因为你唔需要再思考噶啦嘛。 或者唔喺沙发睇，而系拎住个 iPad， 因为而家 iPad 睇得戏噶嘛。 又系。 瞓喺自己张床，咁样睇一睇瞓着，咁都系一件好事。 系啊。 几享受啊！我觉得又唔影响人哋吓。 OK， 第一位开始怀缅以前嘅人同埋事物。 呀，我开始就好耐咯， 超耐啦， 系啊， 好耐之前已经开始。 系啦， 同埋觉得以前好多嘢都好过而家咁。 系啊，唔系永远都系咁噶，回忆永远是美好的，因为你过滤咗啲唔好嘅嘢啊嘛，又唔关事。 得好嗰啲。 系啊，咁啊 ，Michael 有冇啲乜嘢你自己觉得真系自己初老啦，或者显老嘅时候咧？第一下。 同我哋今日访问咗嗰啲街坊街坊咧，有啲其中有一个相似嘅，就 系 当你见到自己个小朋友，哇咁大啦，哇你。而家即係成個大人咁樣，你就會覺得哇！我真係好老，即你明唔明啊？即係見到細路仔、 家長係 啦，原來佢哋一家嘢之間已經變成一個成年人一樣。 咁啊係，係咁啊係，好彩我唔老啫。 街坊街坊，我哋一陣間啲朋友們又會講下，佢哋幾時覺得啊自己真係好似老咯噃？ 嗯， 聽個風騷發嚟嚇，討論區今日講下幾時覺得自己有種老感覺。 一生有過太多心思要去記存。再记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看得，听着雨下降吧，余航到。 的心境，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回头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亦已不错。 林欣同嘅林中了嘅时间去到差唔多中午十二点钟噶啦，好，而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嘅。今日星期二嘅天气咧就系天晴啦，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咧就会天气酷热噶啦，不过咧天气酷热对于去游水又几正正嘅，咁所以今日周末咧约定朋友去沙滩咧，可以一齐咧晒下太阳游下水，享受个正正嘅周末吓。好，先咧12点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美国传媒报道，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大约640名阿富汗人乘搭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安全离开喀布尔机场。报道发放照片显示，相信在一个机舱内逼满乘客。报道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相信今次是美国同盟友接近30年来涉及 C-17 运输机接载最多乘客的其中一次飞行。报道说，运输机由喀布尔前往卡塔尔，当局原本并没有打算接载这一群试图离开国家的阿富汗人，但由于他们涌入机舱，机组人员决定接载他们。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酷热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2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72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5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8跌17蚊，阿里巴巴175.6跌4.8，盈富基金26.52跌2毫，信宇光学科技229.8跌13个，系升13.2，友邦保险97.3升3.3，美团218.6跌2.8，药明生物114.1跌6.9，港交所476.6跌12.6，恒生中国企业93.92跌8.2。 創科實業175.2升3.3。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85，英磅10.756，瑞士法郎8.527，澳元5.69，加元6.18，新西蘭元5.418，歐元9.1626。每百日元對港元7.12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1点，升28点。港金现价报16,58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61美元，卖出1,78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域多利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数码港道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薄扶林消防局。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嘅。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呢，就係龙翔道去观塘虎山道桥底挤塞嘅原因呢，就係中线有交通意外啊。咁所以而家龙尾就喺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咁讲翻路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芜湖街。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围嘅积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积运街去美田路方向，近住沙田岭路嘅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元朗，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其实香港广播界早喺50年代咧就已经出现第一位 DJ， 佢就系 Uncle Ray 啦。不过只限于英文广播，讲广东话的 DJ 就要去到60年代才出现。而在这个职位未出现之前，本地两间电台播节目的方法都是节目主持只能够摘开咪，播歌就要由另一位控制员负责。主持人介绍完之后要等差不多几秒 dead air 才会播歌，现在听落都真是非常老土啊。直到60年代尾，陈任、余曾经过多番争取之后，终于在商台开创先河。之后陈任来了港台，加上青春交响曲和后来二台出现的 DJ 文化逐步形成，很快就已经出现明星级 DJ， 分分钟比拍戏拍剧的艺人更加红的。除了主持音乐节目之外，更加有机会冲出直播室唱歌、拍剧、做主持、拍广告、拍戏、开音乐会、填词、写文，好似我哋嘅大师兄欧瑞强咁啊，70年代尾已经率先弹起。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 去到1981年，丽的电视青春剧《IQ 成熟时》咧，破天荒由几位 DJ 做主角。 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劳力心思。 除了商台的钟保罗，另外就有二台的蔡枫华、邓凯琳，还有邓慧思。 声音演绎彭晴，赞文游大东， 令我幼儿写了幼诗。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港台电视31，产欧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知唔知第一位赢得奥运剑击金牌嘅香港选手系边个咧？ 张家朗。 答 案是张伟良。张伟良96年阿特兰大残奥会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一口气攞到四面金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人生有时候呢就会觉得啊好似真係有少少老嘅象征咯噃。咁头先呢网上嘅文章就讲咗一啲乜个个又唔同嘅。咁到底我哋嘅街坊今日又点睇呢个话题呢？ 咁依个系话即係接受我哋访问嘅都一位咁上下年纪喎。笑咩喎笑。 我都同一啲接受我访问嘅年轻女同事讲。 年轻女同事。 唔系因为觉得你有呢一个年纪即係上年纪先要访问你。不过都想问你有冇试过呢啲 moment 呢咁样。咁你都系有嘅。 咁又真係喎，你24歲嗰啲女仔都會覺得自己老嘅，相比之下， 會咩？哦，會啊，會啊，會啊， 真 係真 係，我老啦咁樣。 因為都有問過嘅，就話我睇過有一啲綜藝節目啦，就問一班女仔，都係啲全部啲靚女嚟啦嚇。你幾多歲覺得你自己係老妹妹啦？老妹妹其實就係一個 terms 啦，就話俾你聽，我哋基本上你已經有翻啲年紀啦，輕熟女啦。咁我哋話24歲就已經覺得自己老啦， 係啦， 25歲已經覺得自己其實唔可以再出嚟襯噶啦。 係咪女性會特別早有呢個感覺？ 會啊，因為會俾人哋嫌棄啊嘛。 系啊，就系、是、呢条线啦，24、25。 系啊，你试下去 club 度睇下，系咪啊？或者出去嗰啲咩 disco 嗰啲，冇啦，而家都嗬， 冇 disco 啦。 系啦，嗱，呢啲咪就 呢个已经系老嘅象征啦， 老嘅象征咯。 讲咗啲， 我哋讲嗰啲系啊，啲后生仔都唔知道你讲乜，系啊。 但系我觉得咧，最容易有一种感觉就系，当你好似而家呢一位街坊所讲嘅，出现咗喺你身体出现嘅一啲嘅特征啊，佢咧就系阿鹏仔。 有啲咩会令到我自己觉得都老啦咁啊？好容易啫，你朝头早起身照镜嗰阵时啊，一就系你面上边嘅皱纹，这个都唔系最严重。当你睇下啲头发咧，唔系话有多定少啊，而你见到咧好多白头发咧喺啲黑头发之间咧已经慢慢咁样生出嚟，仲要咧即系唔正宗嗰执咧唔显眼嘅咧都唔变成白色咁喎，咁你就会觉得啊，我真系老啦。 嗱呢个彭生所讲啦，咁其实我觉得咁嘅。白头发，正如我同埋 Sally 有次都讨论过，有啲人生得几靓， 系啊， 嗬、 啊， 阿信哥，我哋同事阿信哥嗰啲几靓， 佢 个发 型又衬佢， 系啊，成个合适咁样系咪？ 系啊，好羡慕呢啲， 好似周星驰喺呢个功夫啊， 系冇错冇错， 系 啊， 灰灰银银白白 噶， 哇， 真系， 系啊， 靓到不得了啊，吓，系啦， 但白头发我都有一段时间挣扎过，但系当佢慢慢开始有嘅时候咧，都几麻烦，同埋睇佢点生，有啲人你冇发觉嘅就佢哋。会系堆埋嘅，就系喺个发 根 度生嘅， 嗰条界嗰度， 嗰度就好 难 罩忌嘅。 女士特别女士， 如果你话即系有某啲地方嘅，就系话即系佢间疏间疏咁样嘅，就好似你专登染啲 highlight 咁样，我又唔介意。 嗰啲真系可遇不可求。 系啊，但系我哋都有早嗰两日讨论过啦。咁有啲嘅来自世界各地比较高位啲嘅女性都喺度讲紧话唔得啦，我一定要个全世界都能够接受到嘅就系。花白色嘅头发唔代表系我老，系代表住嘅就系我干练啫，我系智慧嘅象征。 所以其實我覺得都真係有啲時間咯，因為我自己都係唔得，我到而家都仲係會見到啲白頭髮走翻出嚟嘅咧，我會我要染咯， 係係， 因為 我 真係唔係太唔係好接受到。 啱先自己啲白頭髮， 你有 啊？ 你少頭髮咧，根本就係、 是、 你有冇染㗎？你冇 染 嘅，染、 完全唔染，我中意。 咁其實有好少白頭髮喎、你。 佢有兩鬢咯，兩鬢咯，係啊，咁咯，所以白頭髮呢樣嘢我都覺得， 但未去到好型嗰啲阿信哥嗰啲，真係 你永遠都唔會嘅， 看唔到噶啦， 我閘住你。 仲有另外一個，我覺得係身體嘅變化嚟嘅，就係咧夜晚黑你會起身啦， 去廁所 係啊，起身幾次哦？以前你唔會嘅，你可以一覺瞓到天光。 你幾次啊？ 你係咪飲水太多？ 飲水太多， 一次就應該會有嘅，一般人。 一次嘅就係基本上就係膽啦， 最低消費。 係啊，最低消費起碼一次啦。但我有時我會去到兩次嘅，就係越瞓覺之前嘅話，飲咗水或者飲咗湯多， 你 快就會咁樣 咯。去清先啦，唔係好辛苦嘅。 啲嘢都氣去清㗎。 有㗎，你試下，譬如話你真係眼瞓啦，你咪再睇多十五分鐘書先咯，再去多次。 同埋有個秘密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有冇試過就係因為咁樣咧？你唔知點樣想去洗手間啦，跟住咧你就瞓得好冧啦，咁跟住咧你就會發夢嘅時候咧 ，yes， 去洗手 你發夢嘅時候你又去緊洗手間，跟住咧你已經有個暖流、流出嚟啊！ 我好彩真係未試過， 係、哎、啊，好似聽講係女性個 我聽講女性 比較多嘅，係啊，咁、但係唔係好密嘅，係啊，咁、就會有呢個困擾。 一個禮拜一次， 小心身體，係 啊，多謝多謝， 冇錯啊，好啦，嗱咁其實咧呢一樣老呢個字咧，大家雖然有少抗拒咧，但係咧後生仔一樣。间唔中有呢啲嘅情况，包括阿小白， 小白都有。 我系白元浩啊，有啲咩情况底下令到我觉得自己好似老呢？唔系冇噶，都有噶。唔好成日谂住咧，我周围跑通山走咧，就觉得自己好年轻。当我翻到屋企，见到两个仔跑得仲犀利过我，爬得仲厉害过我，嗰刻我就觉得我追唔到佢哋，我真系老啦，阴公。 嗱，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咧，即係話嗰個叫做爸爸媽媽，見到自己仔女啊，突然之間有一種好似依自己，因為你已經係長輩啦嘛，突然之間由以前嘅死僆仔，而家變咗阿爸喎、阿媽喎嚇，即係咁咯。 同埋就我覺得，尤其是佢高過你啊。系嘛？有時喺個背影嗰度，你見到佢就哇，佢已經大個咗。哇，嗰陣時候就係僆仔幫佢換緊尿布。 係啊， 你而家就已經咁樣繞行繞走，仲窒我添。 即係好似 Ada 上次講。 係啊， 變咗佢老公同個仔嘅背影， 高過爸爸， 又係開心，但係又唏噓啊。 冇錯，同埋最唏噓，可能你哋未小朋友咧 feel 唔到，就係你每一日你就睇住佢越行就越遠，即當佢一路長大啊嘛。係 啦， 其實咧。妈妈最隔即系最矛盾嗰一刻就系、是、又想佢快啲大，又唔想佢快啲大。 我想问你，依家出街你仲有冇拖住佢哋，定佢哋俾唔俾你拖？ 而家连老婆都冇拖啦，唔系仔女啦。 你又唔使咁坦白嘅。 而家系自己顾自己啊，即系咁咯。 我有听过有一啲做爹哋嗰啲朋友啦，跟住佢哋讲咧，就话细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成日都讲话就是个女系你前世嘅情人啊嘛，唔知点解嗰啲女啊特别黐爹哋噶嘛。咁跟住佢就话细细个嘅时候咧，哇又坐你大髀啊，又要揽住你啊，跟住咧又话喺你嘅耳边嗰度咧轻声细语 啊，仲有 系啊，到而家。已经去到青春期，佢就话：哇，我个女好似变咗个魔鬼一样啊！ 反叛 啊！不过系啊，同佢以前嗰啲感觉系 一言九鼎啊！ 系啊，所以其实好伤心、啊。 你识讲一言九鼎即系老咯， 系咪先？ 系 事哥，不停向前。 同意。 到底我哋会唔会停留咧？定系跟住小朋友继续向前，向明天？ 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 向前闯，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前动身，午夜时 呢首系向前冲，时间系12:24嘅。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到呢个话题咧，就系话有冇咩事情咧，有冇时候咧，令到你有一种叫变咗老老地嘅感觉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 诶，小陈有冇接受访问啊？ 小陈梗系有啦， 小陈又嚟， 点解唔揾小陈啦？系咪先？听下小陈点讲。 好， 又系我小陈啊，系啊。其实每一日咧，一由擘大眼开始咧，都觉得自己老啊。即係譬如話，以前咧起身咧可以係0.1秒起身，而家起碼要10秒先落到床啦。以前咧由落咗床出門口咧可以係半分鐘，而家起碼要1小時。行樓梯行到一層都喘氣，呢啲全部係老嘅象徵嚟嘅。以前咧好想行路，而家咧行多步路都會都會覺得辛苦，又係老咗嘅象徵。所以一擘大眼，咪覺得自己老咗咯。 嗯，係啊，謝謝小陳啊。即系我唔知咧，所以嗰日咧，我突然之间咧，嗱，我唔知道你哋，譬如有一个中间唔系好远，譬如一两个地铁站，你会行定系坐车？ 行， 我有两样都会有， 睇天气咯，嗬， 系啊，同埋睇心情。 我嗰日咧就系专登逼自己，其实我嗰日平时系会坐车嘅，我会理出，但我嗰日逼自己行，都行咗半个钟噶。 由边行去边啊？ 又去边啊？其实都系同翻喺一区，但系就都几远嘅。 嗯， 一区可以系几远？ 半个钟 你坐车咧，同一区你坐车可以好快，但系有时行都几远嘅。 但我会专登咯，即系我会专登。 我都会 呢一排运动少一啲，就会做啲咁嘅嘢咯，就会逼自己嘅。但系其实都系提醒自己嘅，就系即系要做啲，要等自己出亲汗啦。 冇错， 系啊，唔得噶。诶，行楼梯都系咯，行楼梯我就好觉噶。初初嘅时候你翻嚟呢度嘅话，系基本上我行上三楼，简直就系想攞我条命。 我每朝去到一楼，我停一下 先。但系又咁，我有一个朋友同我讲，佢就话其实点解唔去谂紧嘅就系呢啲 workplace 好友善嘅嘢咧？就系既然你唔可以出去做运动嘅话，个楼梯其实佢话而家有好多一啲比较先进啲嗰啲 office 咧，系设计到个你个楼梯可以你行上行落，行上行落，系靓嘅风景嘅，就唔会好似我哋啲咁嘅后楼梯。佢系 即系望到街景， 鼓励你嗰啲员工喺嗰度做运动，因为行楼梯系非常之好 嘅，我知啊，特别上楼梯啊，特别上楼梯啊， 几好喎，其实可以谂下， 冇错， 冇错，系好啦。咁啊，小陈由瞓醒开始就觉得自己老咗啦， 系 咁啊。其他咧嗱，咁我头先咪讲过咧，有啲年轻嘅女孩子有冇觉得自己都有一种叫做哎呀老咗嘅感觉咧？我哋听下阿林慧讲咧。 好啊， 我系芭比林慧啊。其实我咧廿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开始觉得自己老噶啦，因为咧我去嗰啲 B B 用品店咧买嘢嘅时候咧。 即使是买给人哋害人哋的小朋友出世咧，我都已经被人叫姨姨姨姨咁样。所以我觉得，啲小朋友咁细个开始廿几岁已经叫我姨姨，我一早就习惯咗自己老，咁到我真系老嘅时候，我咪唔觉得有呢个转变咯，系咪好好咧？ 系你有几 positive 嘅？我又系啊！我第一次俾人哋嗌姨姨嗰阵时，好硬耳啊！ 我又系。 系啊，我听人讲姐姐。 系啊，又逼佢哥哥。 系啊，我真好唔舒服啊！ 叔叔，我对我嚟讲嘢一条真系底线。 咁你唔系叔叔，唔知你系婶婶 我知啊，唔系如果 可能叫佢婶婶，佢会开心啲。 如果伯伯咁真系。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我觉得好硬耳嘅，就系、是、咧，我去超级市场买嘢，咁、其实以前嘅话咧，都会俾人哋叫小姐啊，或者会叫姐姐， 你叫太太啦。 唔系，佢嗰次叫我姨姨咯，有一次系叫我阿婶。 系吓， 阿婶就 阿婶唔讲得出口嘅，就算对阿婶都唔应该讲阿婶噶。 咁我就知道啊，就系话，我谂我喺细时间要减肥。 Okay. 因为你点睇你都唔似阿婶 啦，系咯， 佢系一个执紧货嘅超级市场嘅员工。我谂嘅咧，佢就佢只系望咗你嘅下半身啦、或者佢冇望清楚你嘅样。咁、好可能嘅就我嗰阵时候，我都会即系着衫，好似而家咁样，即系都有啲只客家嗰啲黑嗰啲，成身都系黑色嗰啲阿婆咁样啊嘛。佢望一望我嘅时候，佢就叫我。其实姨姨咯，第一次，跟住有一次叫我婶嗰次，我即刻走。我本来想谂住喺度帮衬买好多嘢， 冇帮衬， 我系会帮衬你啊， 阿婶啊， 阿 婶， 使 唔使我帮你投诉佢？ 唔使。 而家咧戴口罩咧，我平时出街啦，戴口罩戴顶帽咁，好多人唔系好留意到咧，就有几次就喂后生仔要咩，我几开心啊，即刻买多啲嘢。 唔怪之你成日戴，嗱系咪啊？ 唔戴戴帽啦， 嗌你 系啊， 喂 哥 哥 仔， 哥都 后生仔要咩啊？ 系 啊， 系啦，所以其实你逼人哋嗌你做靓女咯。 另外，我哋晨光嘅靓女 Kitty 又点样睇呢个话题咧？ 好得 ，Kitty 啊，我都有觉得自己老嘅时候嘅，几年前开始，其实我已经唔再出夜街，亦都唔再挨夜，就算去。旅行就算去 camp， 我都唔可以再玩通宵啦，打牌都打唔到通宵啦。咁由嗰时开始，我就觉得我体力已经开始下降，再者我开始发现自己有白头发。 哦 no！ 咁呢啲咪就系初老嘅征兆咯。不过好彩，我的样子都仲系后生嘅。 咁你 啊，女仔梗系要讲翻呢句啦， 系 啊，女仔而家其实咧 keep 到三四十岁完全唔觉嘅， 唔止啊，我觉得有时我真系见过有啲好劲嘅，你同我话真系佢八啊几岁噶啦，原来 系啊，嗰啲阿姐， 但你望上系似六十几岁噶， 你上次讲嗰个都系啊， 系啊，我要向我哋致敬啊，边个？ 上次你讲阿陈小姐嘛，嚟接受访问啊嘛 ，Agnes Chan 啊，你话 哦系啊，冇八十几， 冇佢冇八十， 但系我望上嗰阵，我吓俾佢吓亲咯， 七十到啦， 系啊，个样似吓个样似三，我觉得佢似三十零岁咯， 佢把声又 尖，少妇嚟咋， 仲有林家栋都系噶。好似啱读书嘅僆仔咁， 系 啊， 啊，真系唔抵得佢啲头发啦，佢又似你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系咯，要 keep 嘅，又唔可以放弃自己吓。开始觉得自己有即系初老嘅现象嘅话，就应该要好啲。我同你讲紧啦， 我知道我听紧，但我知啊，都系冇用嘅，对我嚟讲。 点解呢？因为你由细到大都系俾人哋觉得你系年纪同埋个样唔相称啊！ 我廿零三十岁， 一系廿八。 已经我哋个台长而家台长已经以为我四十几岁， 系咩？ 系啊，佢已经叫我阿叔咁样， 咁咪玩啫， 真认真嘅。佢 但我觉得咧，要一个人咧， 搭巴士啊， 保持年轻最重要就系健康咯。 最紧要， 我都同头先咪后同阿小陈讲，如果你个身体唔好，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点样 keep 年轻啊？ 系啊， 系啊， 一病就好老啦。 系啊，又或者你个样咧都痛啊，咁挛埋啊， 颓啊， 冇 错，寒背啊， 挺直， 冇错。希望大家做个丰收健康快活人，好唔 好？ 好，十二点半翻嚟今日嘅片段人间， 加油！ 李丽蕊所编写嘅剧本，先听十二点半新闻。 好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有理由相信，完成检疫翻赤柱居所之后确诊嘅外佣，喺检疫酒店期间经空气传播感染新型冠状变种病毒。 袁国勇同卫生防护中心同机电工程署人员到湾仔帝城酒店视察之后话，有关外佣同另外一对夫妇同一时间入住检疫酒店。佢相信因为检测人员到夫妇房间取样本嘅时候，夫妇冇按指示开门前先闩窗，带有 Delta 变种病毒嘅空气流入对面房东时正系开咗门交样本嘅外佣房间，再加上酒店嘅空气转换量唔理想。因而令到外佣亦都受感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将会收紧香港居民返港检疫安排，唔再以抗体阳性结果作为缩短指定酒店检疫期嘅基础。即系如果由低风险以外嘅所有国家同地区抵港，检疫期唔会少过14日。详情今日稍后公布。林郑月娥话：唔认为早前安排有漏洞，政府调校政策系为咗回应市民诉求。佢又话：对于检疫期日数调整，市民会有啲唔耐烦，尤其佢哋因应政府鼓励完成接种疫苗，但最后嘅安排并冇分别。重申由于近日出现突破情况，有需要因时制宜调整政策。他又對於有關調整帶來的不便致歉，希望受影響人士明白政府希望保護香港。一名在機場航空公司贵宾室任职的47岁女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潜伏期内无外游，被列作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他认为那名女子在机场感染病毒的机会极高。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认为个案显示外防输入的政策在机场仍然有漏洞，建议当局要研究如何将本地出发旅客和转机旅客分开处理，同时要求在机场工作的人要接种疫苗，并且至少一星期两检。对于政府因应全球疫情受变种病毒影响，星期五起收紧16个海外地区到港人士的检疫要求，梁子超说有关的安排是必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如果香港律师会被政治凌驾法律专业，特区政府会考虑终止同律师会的专业关系。他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有人翻旧账指政府以前同很多触碰红线的机构有互动，他过去两年经历黑暴，包括特区政府和他本人上了深刻一课，认清香港的复杂环境，如果没有国安法保障，将会成为颠覆特区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桥头堡，亦都认清很多以前愿意互动的团体，例如教协的本质，现在回到正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是应该有之意。律师会说，作为香港律师的自我监管组织和专业团体，律师会的宗旨包括维持香港律师专业水平和操守，以及考虑所有涉及业界利益的问题。而作为业界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律师会一直保持政治中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2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72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5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元，跌16.8；阿里巴巴175.4，跌5元；盈富基金26.54，跌1.8；信宇光学科技230.2，升13.6；友邦保险97.3，升3.3；美团218.8，跌2.6；药明生物114元，跌7元；港交所476.4，跌12.8；恒生中国企业93.92，跌8.2；创科实业175.2，升3.3。

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鬼子声最高，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片段人间，三个改变我一生的人。 我是陈大文，今年三十岁，好靓仔噶。我细细个已经立志出人头地，赚大钱。大学毕业之后咧，即情系学以致用，受聘于知名嘅大公司，平步青云，咇咇声，个个都羡慕我噶。每年嘅同学会咧，大家见到我张卡片，哇，真系嗰啲心心真系几惊叹我嘅成就。对于我薪金更加不敢相信，表示说你就好了，不是什么真是。讲真的，我都觉得我自己好掂的。我预计啊，不用五十岁就可以退休，跟着娶个靓老婆，买回个豪宅，生回个靓仔，继承我的事业。哇，好快就可以悠哉悠哉过啲梦寐以求的生活了。嗱，咩叫人生胜利组呢？咪就是我呢隻咯。喺我字典里面从来冇啲咩失败呀、冇用嘅咩不得志，我完全唔知道。我觉得所有嘢都系事在人为啫。要成功梗系要努力啦。唔成功因为你唔努力咯。冇怨人吓、所以我做嘢好进取㗎。我唔鍾意人哋阻住我㗎。工作上系呢，街上行路我都唔好阻住我吓、因为我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不要因为你的不思进取而阻住我去搵钱。或者有些人觉得我乜你咁 mean 噶？系啊，我啲女朋友都话过我，但系我唔会因为佢哋而改嘅。我只知道事业成功，有钱就有面嘅啦。有钱嗰啲女人就会自动黐埋你，你话系唔系？话时话，今日我嘅大日子 big day， 有间猎头公司话要揾我过档，安排咗今日朝头早十点去见佢个老板，人工咧就而家嘅 double 啊，仲未计花红啊、医疗啦、福利啦、假期啦，总之真系前途无可限量，唔使谂啦，一定要努力显示自己嘅实力，我陈大文要嘅嘢一定攞得到，你唔请我。绝对是你的损失。我着上我的阿玛尼的西装， 喷咗我最中意嘅 CK 温，准备好我最有信心嘅一面，准备去见工。啊，点知去地铁站有个坐轮椅嘅哥哥阻住我噃。 先生，先生，早晨。 咩事啊？ 你请问可唔可以帮下我啊？ 我赶时间， 误会咗你好耐啊，唔好意思。系咁嘅，我今日出门口咧匆忙得滞，我唔记得带个银包啊，将八达通咧装喺银包里边，所以咧我冇钱搭车啊。先生，可唔可以借50蚊俾我啊？ 唉，又系呢招，骗徒嘅手法真层出不穷，我唔会上当啊，行开啦。 我唔系嗰啲啊。如果你唔介意嘅，我同你交换个电话号码，第日我还翻俾你啊，唔该你啊。 哇，你呃多枕，仲想我俾埋个电话号码俾你，再呃其他嘢？你啲咁嘅桥，师奶都唔受啦，走啦，走啦，走啦。 先生，先生，我真系冇带银包啊，我因为赶住见工咧，唔想迟到，心急得滞咧，先就冇带啊。嗱，我俾份 CV 你睇下，我真系唔系骗徒嚟噶。 CV 乞衣系嘛 ？CV 你呢种人系最叻，利用人家同情心噶啦，扮到好惨咁。咁样咪攞钱，分分钟我一行开，你即刻企身添啦。 先生， 咩啊？ 唔系个个坐轮椅嘅，都系乞衣，都系问攞钱。 我知唔系个个，你系啊嘛。 我哋都有正当职业。 你话见工边有正当职业啊？ 我同你哋一样，好努力咁翻工生活噶。 系咩？咁你唔好阻住我啦，唔好话我唔教职你。呃人钱都要与时并进，用下你嘅 Coco 啦，你个脑啊，谂下有冇新桥令人上当。系咁啦，我走啦。 唉，真系冇谂过。而家啲人咁面又咁冇同情心， 哼，我都系俾人俾你啲呃得多啊！而家醒目咗啊，你行开，唔好阻住晒。 唔好意思，阻咗你咁耐。Anyway, have a good day. Good day， 撞到你都唔系 good day 啦 ，goodbye 真啊！一落到地铁站，哇，人山人海啊，个个脚步砰砰声，好似赶住投胎咁样。啊！如果唔系头先俾个男人左头左势，我心情本来都好好嘅。啊，话时话我都要提款机揿翻啲钱，扎下个袋先，银包空空唔系几老礼嘅，系咪先？哇！咁多人排队攞钱，哎呀！好彩排前面嗰几个都系后生仔，肥肥声揿完就走啦，手脚好快。哎呀！前面呢个外籍人士定系印籍人士呢？哦，睇唔出添。着得新光颈靓，喂，但系咁慢嘅，好似电影播慢格咁样，搞咁耐，一阵间除眼镜又望下，又戴翻个眼镜，喂，搞错啊！喂喂喂 ，hello hello， 啊、，sir，I am very hurry，so hurry up please。 啊，唔好意思啊，我识讲广东话，啊，阻到你唔好意思啊。 你啊 ，sir 啊，你系咪唔识揿你嗰啲机啊？呢啲机用嚟提款，你知唔知啊？其实。 我真系好少用呢啲机啊，所以我真系唔系好识啊。嗰、那个 screen 咧反光咧，好难望清楚啲字啊 ，sorry 啊。 定系未出粮，余额不足啊，唔够钱喺银行揿唔到钱噶、啊，星哥。 你咁讲嘢系乜嘢意思啊？你意思系话我冇钱？ 冇，我提下你啫，我又冇乜特别意思嘅。 啊，仲有啊，你叫我头先，你叫我乜嘢话？ 星哥咯，唔系咩？印度嗰啲大姓嚟噶嘛，个个都系乜乜星乜乜星文文星咁噶嘛。 呢、啊、位先生话你都几冇礼貌，你系咪睇唔起我哋呢啲嚟香港打工嘅外地人啊？ 喂，嗱，你千祈唔好咁讲，我多谢你嚟香港帮我哋建造业好大忙吓、啊，做送货啦，做嗰啲托嘢嗰啲啦，开餐厅啦，或者重庆大厦，全部都系你搞出嚟噶啦，系咪先？仲抢咗我哋本地劳工唔少饭碗添。 即系乜？你觉得？我哋嚟到呢度只系廉价劳工同你哋抢饭碗啊！ 唔系，我咪话你哋好伟大咯。唔该、啊、你快啲啦。喂，阿星哥，唔该你咩嚟咁啊？你唔识搞，你排后面再揿噶啦，后面好多人等住啊 ！Oh my god, what a nasty man！ 哎呀，真系唔知点搞，接二连三撞到啲咁嘅人。我哋真系社会上嘅精英嚟噶嘛？点会明白啲 low class 嘅人嘅思维？可唔可以醒少少，唔好人劳气啊？唉，今次应该系疲极太耐啦啩？翻工时间地铁竟然有位坐，哇！关爱座都哇好个照杀，坐住关爱座先，戴住 AirPod 听歌，扮瞓觉，唔好叫我让位啊！ 啊，后生仔，唔该。 喂，吓死人啦！你拍我膊头做乜嘢啊？ 哎你坐咗个系关爱座，唔该你让个位俾阿婆坐，唔该唔该。 咩啊？ 咩啊？ 老大晒 啊！ 吓啊！ 喂， 边个嗌我啊？ 喂，好心啦， 咁大声我老婆，关我座俾咩人坐？你知唔知噶？系人都知啦，迟早啊。不过你可能都冇机会坐噶啦。 系啊， 让个位俾阿婆啦。 关你嗰个肥佬咩事啊？系咪做炸两先？炸两先。 讲道理啫，阿叔。 算啦算啦，佢唔让啊，算啦。嚟，两位唔好嘈交，唔好嘈交。 呢啲咁嘅斯文败类咧，我真系睇唔过眼啊！唔好意思。有冇人让位俾阿婆坐啊？ 啊，婆婆，婆婆，你过嚟呢边啦，嚟坐啊！啊，小心啊，小心啊！ 好好好，哎呀，唔该唔该，哎，啲后生女真系好家教啊！ 啊，肥佬你咁有正义，你自己唔让，有位你就坐啦，有饭你就食啦，睇你都唔摆得几耐噶啦，我哋啲纳税人嘅钱就咁浪费晒，又养你哋啲咪老人家，黐佬迷佬啊！ 阿婆，你行埋一边。 哦，好。 衰人我见得多啊。 哎呀， 咁自私咁衰，我真系第一次见。 你啊闹啦， 有本事你跟我出车。 我睇唔到，我听唔到，慢慢喺度暖下肚，咁流气好易中风噶，你小心啲啊。 落车啊，金哥。 哇，几经辛苦，终于嚟到呢一个中环嘅公司啦。去到 reception 有个好靓女嘅 receptionist 接待我，呢度先系我嘅地方嚟噶嘛？大公司有大公司嗰啲氛围，有咖啡机冲咖啡饮，我可以想象第时翻碌工嘅时候咧，哇唔定呢个咁靓女嘅 receptionist 做咗个女朋友，哇到时真系正正正啦！哎呀，唔好意思撞到人添，边位啊？ 对唔住，系我唔啱，有冇吓亲你啊？ 系、哎。嗰、那个轮椅嗰、那个，冇事，啲咖啡有冇泼到你啊？ 冇，我惊我部轮椅撞到你。 系冇，唔关事，系我自己唔小心啫。 咦？拧过嚟，你好面善喎、啊，先生。 唔系啊，我唔识你。excuse me， 拧翻过嚟， 又拧过嚟， 我认得你啦。 咩啊咩啊？ 你就系头先坐地铁，我问你借钱搭车，你死都唔肯借俾我，就话咩相见人士，你用人哋嘅同情心。 我头先都冇搭过地铁，你认错人啦，拜拜拜拜。哎呀，咁唔好彩嘅，咁你边个撞到？点解呢个轮椅哥哥会喺度噶？啊，打死都唔认你落我河啊！入厕所洗个面，冷静下先。啊，一阵间出嚟咧，秘书小姐今日访 interview 就 OK 噶啦 ，show time。我都话噶啦 ，interview 过程非常顺利。我嘅条件，我嘅聪明才智，十拿九稳。离开之前，其中一个高层就话好中意我添，应该今次真系实食冇黐牙啦。相信好快就会入嚟呢度做噶啦。突然之间，佢话总裁嚟公司视察，总裁啊，即系大老板啦，话想见识下班职员同埋未来同事。咁梗系好啦，攀权富贵系我最叻手噶啦啊！咦？竟然俾我发觉，原来头先个轮椅男人系一齐见工噶。唉，不过我一定跑出啦，我使鬼惊你咩？人算不如天算，当个高层阿黄生话介绍个大老板俾我识嘅时候，我有如五雷轰顶啊！点解要咁啊？ 大家好，我系阿米特坎，我嘅中文译名呢就叫做简文达，希望大家以后合作愉快。多谢 ，thank you。至于有机会啦，一齐公司嘅新同事啦。咦？呢位先生，我哋系咪见过面 咧？Mr. Khan 啊，我今日第一次嚟贵公司见工，冇见过面。嗱，我哋而家啱啱第一次咯，冇啊，之前冇啊。 唔系 噃，冇啊冇啊冇啊冇 啊, 啊！我记得啦，头先我喺 MTR 嗰个 ETC 攞钱嘅时候呢，你就排响我后面，仲话我哋呢啲外地人嚟香港争饭碗。 唔好啦，我点会讲啲咁凉薄嘅说话？我嘅人唔会咁噶、 但系嗰个人啊，真系好似你啦。 阿美坦啊，阿仔，我嚟咗啦。Good morning, everybody！ 吓、 啊， 早晨， 简老太早晨。 要我让座嗰、那个系、大老板个妈妈， 系啊。 哎呀，你呢一个人一定好奇怪、好惊奇啦，后生仔系嘛？ 唔好意思、 我记得你啊， 唔好记得我啦。 好似唔肯让座俾我嗰个 我脚痛啫，我脚痛啫。 阿仔，我问你，一个唔尊重老人家、自私又无礼嘅人，你话我应唔应该俾个机会佢？ 应该噶，应该噶。 啊、 一个有种族歧视不可一世嘅人，我哋公司又应唔应该接纳佢咧？ 我会改嘅，我会改嘅、嗯。 先生，拧块面过嚟。 啊，又拧过嚟。 一个睇唔起相见人士。嗱，我未讲完，唔好拧歪面。自以为高人一等嘅咁嘅咁冇 品 嘅 人， 你哋公司、 啊、 阿婆、 啊、 真系唔应该请佢啊！ 咁你哋讲咗咁多，其实我仲有冇机会啊？请问 你话呢？ 咁啊，呢个咧纯粹一个剧嚟嘅啫，咁当然咧就提醒大家，呢个世界系一个共融嘅世界，千祈唔好用啲态度咧系对人哋唔好嘅。 系啦，一定要啊，因为其实咧真系一个戏剧嘅安排，咁、 哎、 所以其实里面咧并非系对于任何嘅譬如系种族啊或者系年纪大嘅、啊， 其实 就 想大家唔好入。 冇错啦， 其实啱啱相反就唔想大家入。 系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就唔好介意，系咪？亦都唔系为专登要针对呢一啲嘅人士咁啊，或者系里面所讲嘅嘢，纯粹一个戏剧。 虽然咧你话要达到完全呢个世界上咧系乜嘢歧视都冇咧，系比较难，我自己觉得，所以要推动下呢种咁嘅想法吓、希望大家都互相关心吓。 你今日做得好好啊，我觉得系。 其实我系想佢做多啲嘅，其实我觉得马小华做咧系会比较出神入化。 你谂嘅嘢系同我谂嘅一样嘅，我本身我系写佢嘅，但我就发觉我太多嘢嘅时候，我惊佢甩牙。 你唔可以歧视甩牙人士。 哦，好对唔住，我收翻。 真系真诚收， 真诚收。 好，唔系唔系大家啊，今日呢个故事啊， 系一个荒诞嘅剧咯， 轻轻松松又几好啊！ 即系我觉得几得意啊！你即系我都希望有时有啲嘢咧，就希望我有报应啊嘛，系咪啊？你系个吸引， 我大快人心啊！ 所以公司度原来一个二个都系你头先恰过嘅人。 不过真系噶，呢个世界真 系 好细， 系 啊，你唔知道噶， 你唔好以为啊， 系啊，唔好再做啲衰嘢， 非己莫为啊！ 话自己啦，你吓好，喂，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咧多谢大家收听吓，听日10点钟香港电台带嚟《风骚快活人》一样 OK， 好，拜拜， 再见。